样病毒。抵港人士其后再自行返回居所强制检疫。另外，今日起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会扩展至抵港前14日内曾经去过湖北省，并且从陆路口岸，即是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来港人士。星期四起，乘坐由英国抵港航班无出现病征的人，必须在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署方话化验需时，呼吁回港人士体谅。又解释过去14日确诊的输入个案中，近七成涉及曾经前往英国的人士，因此决定将有关检测安排应用在英国抵港人士。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2653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59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78，瑞士法郎0.971，澳元0.618，加元1.4，新西兰元0.598，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47美元。卖出164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6:09啊，啱啱转咗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你哋好啊吓，扭开心机啦，咁啊，听紧二台普通话台嘅时候啦，都知道白泉浩咧会喺朝头早嘅时候都会陪住你哋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4月8日嚟嘅，农历咧就系3月16日，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咧，去度过每一天。 晨光每日一格， 好紧要啊！纵然咧，我哋而家现在每一天咧，都系要努力对抗住疫情，咁但系并不代表咧，我哋成日都要愁眉苦面嘅，尽量谂多啲嘅点子，去到令到自己咧系可以开开心心咁样过。只要我哋千祈唔好认输，我哋努力咁样去到克服每一个。任务战胜每一个嘅挑战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原来每一日都可以系好嘅天气。之前几日啦，又朦朦胧胧咁样嘅天气，但系你发觉原来好嘅天气系一定会嚟噶。只要抱住呢一种嘅心态啊，面对住任何嘅挑战、难关、逆境，你。都唔需要太担心。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坐乱地叫。这一分钟人们都胆怯，浅踏中又吓了。 Stop! Rubber Band 加上方浩文。终于好天气，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系干燥嘅。最高嘅气温系22度，吹和缓嘅东风。咁啊，比前几日啦都净系烟雨蒙蒙啊。其实咧天气都系好咗好多噶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中环这个地方可以说就是穿梭近百年的时间。啊、这里有殖民地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开端。也都就是当时华人的聚居地。有很多就是香港的旧故事都是这里开始的。啊、中环也都有很多不同就值得细微的街道。例如咧就系中西交汇啦，建筑嘅风采啦，见证住香港成为国际大都会啦。咁啊，其实亦都有好多，譬如医学啊、宗教、司法、革命思潮嘅一种酝酿嘅发展，都系呢度开始。啊，中环亦都有好多咧，就系大小嘅街巷啦，系我哋几值得咧，就系去欣赏噶噃。好似水坑口街咁样，呢一条望起上嚟平平无奇嘅街道。对香港原来都有住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吧。在1841年1月25号的时间，英国海军登陆就是水坑口街附近的一个叫做占领角，即是现在大概荷里活道公园所在地。而水坑口街呢也都反映着就是占领历史的意思，并且在第二日更加就举行了升旗礼，正式开启了香港长达150几年的殖民地历史。时至到今日，原本沿海新延的水坑口街经过填海之后，当然就焕然一新，新潮的餐厅或者小店都林立了。还有很多就是屹立不倒的老店，可以说保留了香港一种独特的韵味，新旧交替。另外一个都挺值得去望下的，就是香港历史一个叫做医学博物馆。这一栋在中环方面见到用红砖砌成的英国爱德式的爱德华式的建筑，标志着香港医学的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19世纪末的时间，香港爆发疫症，促使殖民地政府推动医学的发展，造就了香港就首座细菌学检验所的诞生。检验所就在1906年就正式启用了，当其时是香港第一间专为公共卫生而兴建的临床化验所，也是香港西方医学发展的奠基。在1996年的时候，化验所活化成为了就是世上首座比较中西病理的博物馆，收藏了各种就是能够追溯香港医学历史的珍贵展品。由于咧，佢嗰个建筑更加系即系典雅嘅红砖啦，系咪？能够咧就喺红砖底下深入探索得到咧香港嘅医学历史，所以咧都系非常之特别嘅一种历史嚟嘅。咁我哋有阵时行过或者喺中环兜圈翻工，我哋都不妨咧将我哋嘅眼睛望一望附近。看看会不会找得回以前的一些前人的历史，有很多的。看完之后不如又想想，其实我们人不断地去到进步，更加明白历史的人，其实双眼可以更加看到一个美好的将来的。 有图像。 呢位作品嚟自张学友，《壮志骄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干燥噶。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嘅东风，空气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咁啊，周末期间咧有几阵嘅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噶。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各位听众早晨啦。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农民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康衡。小的时间他很想读书，不过呢都是这些典型的故事，因为家穷没钱上学。后来他同一个咧，即系亲戚咧，去到学下字噃，啊，学识咗一个又一个嘅字啊，先至咧有睇书嘅能力。如果唔系你攞住本书唔识字嘅，睇嚟都冇用啦，系咪？不过咧，话咗佢啦，屋企好穷，所以佢买唔起书，只可以咧就借人哋啲书嚟睇。喺嗰个时候，书系非常珍贵噶，唔似得我哋而家咁普遍。有书的人其实都不轻易将它借给其他人的。那他怎算呢？他就在自己做农务的时候忙里偷闲，也就是跟人家说，不如我帮你打工，但是呢你呢就不用给钱我的，你借书给我看。过了几年之后，他也都慢慢大过了，成为了家里主要的劳动力。当然啦，劳动力讲紧嘅都继续咧系农务。有一日，佢好俾心机继续咧喺日头嗰度工作。中午歇一歇嘅时间咧，佢就攞翻一本问人借嘅书。由于而家成为咗屋企主要嘅劳动力啊，所以咧睇书嘅时间少咗。一本嘅书有阵时佢要睇10日，甚至乎半个月先至可以睇得完。佢好心急。因为他很想很快去学晒书本上面的知识，他就想了，日头成日都工作，没时间看书，不如我夜晚看书啊。为什么他会这样想，觉得自己很聪明呢？以前呢夜晚是没有灯的，夜晚是读不到书的，加上他们家很穷，就算以前有灯他都买不起这些的灯油，怎算好呢？有一天的夜晚，当他在床上边挨住，突然之间有好微弱的光传到过嚟，他就看到了，原来附近呢在隔离屋那里有人在看书，他就拿着把刀在人家埲墙那里，当然是不对了，解开了一点窿，于是乎他就是这样偷了些光回来，然后呢用心看书，跟着就成为了一个有学问的人。作弊偷光其实就是用来形容不是人偷光的，是形容人非常之好学刻苦的精神。正正就是现在这一段的时间，更加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拥有着一种坚毅的个性，不屈不挠的精神，去到就是将目前的难关去到克服。古有这个康衡去偷光，但是现在我们就不用偷光的，反而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用更加多的智慧，就好像入咗入黑暗入边，我哋点样可以先至属于揾到我哋嘅希望之光呢？ 一首嘅作品，超风新年日光。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唱，微笑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白象远，在世道里走，离世都莫笑，条长远油灯再点，在侧看心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神一早给谱写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咬住了电筒，车里茶烟。关中彩券，八度高温火光里盼转，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心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 嚟到早上嘅六点二十九分啦，先听听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在内地一度是新型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凌晨零时起解封。 解封一刻，京港澳高速公路武汉西收费站所有出入口全部打开，车辆有序驶入，标志着离汉通道的管控正式解除。当局省去有关出城手续之后，高速公路上的水马、执勤的哨岗等都会撤走，有关人员有序撤离，但保留部分警力应对突发情况。离开武汉的铁路服务今日恢复运作，当局预计今日大约有55,000名旅客坐火车离开武汉，其中前往珠三角地区的人占离汉旅客总数约40%，即是超过20,000人。内地传媒呼吁民众解封不等于解防，因为部分地方出现新增本土病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数目亦都有待掌握，不可以盲目乐观。当局就说火车站继续是防控重点。英国外相兼首席大臣蓝韬文联同卫生官员和政府科学顾问主持新型冠状病毒抗击疫情记者会，他们说新增感染个案的数目目前并非急速增长，可能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但承认目前难以掌握下星期疫情的走势。他们又说参考有关病人入院及死亡的资料，可以预期死亡人数会在2至3星期内转趋平稳。蓝韬文说政府继续根据确诊新型肺炎目前留医深切治疗部的首相约翰逊定下的指引抗疫，所有决定是根据内阁集体负责制而作出，他会在有需要时代表约翰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页贴文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获得美国大笔的资金资助，但行事以中国为中心。特朗普说世卫之前呼吁继续向中国开放边境，他庆幸自己没有听从世卫的建议，又指有关建议不正确，质疑世卫为何发表。他扬言美国会审查世卫。政府宣布今日起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强制要求所有在机场抵港无病征的人士即时由机场乘坐接驳的专车到亚洲国际博览馆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抵港人士其后再自行返回居所强制检疫。另外，今日起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会扩展至抵港前14日内曾经去过湖北省并从陆路口岸，即是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来港人士。星期四起，乘坐由英国抵港航班无出现病征的人，必须在卫生署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署方话化验需时，呼吁回港人士体谅。又解釋過去14日確診的輸入個案中近70%涉及曾經前往英國的人士，因此決定將有關檢測安排應用在英國抵港的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2度，吹和緩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嘅时间啦吓，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加多个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2020年4月8日，咁啊，朝头早嘅时间继续咧都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朝早可以一齐揭揭报纸先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我看到有一个2020年度香港高管人员薪酬展望调查报告来的。是什么呢？当中讲到就是 52% 从事创新及科技行业的受访者在今年增聘人手的意欲是强烈的。相反零售市场和地产业就相对悲观，分别是 41% 和 27% 的受访者预测今年都会削减人手。而增聘意欲较为稳定的有金融服务、专业服务和公营界别。在这个调查结果也都显示，有 21% 的求职人士更加着重下一份工作能否带来更加大的工作安全感，较上年的 19% 升了 4%， 大家都需要更加多的安全感。而求职人士对于工作负担与及能力的关注由上年 26% 下降至 22%， 希望获得一个叫做灵活工作模式及平衡生活与工作的求职人士就由上年 35% 下降至 30%。 为什么呢？即是生活和这个工作不是应该来得更加平衡的吗？他们就说到了，结果反映了就是部分求职者今年在求职风险方面就偏向保守，更加追求就是工作的安全感。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持续浮现，相信求职者在这一方面会那个的取态将会更加明显，即大家希望更加有一份是稳定到的工作先。我这个调查也都指出，有 30% 的受访者旨在在2019年转换了新的工作。根据上年的调查，有71% 的受访者期望转工的时间薪酬能够提升 20% 或者以上。提升到当然固然好啦，是吧？不过实际上只有 32% 的受访者在上年转工的时间可以得到这个加薪的幅度的。同时专业服务行业里面的 46% 的受访者表示获得加薪超过 10%。加到 10% 都好好的啦，是不是？好啦，至于上年未有转工的受访者啦，咁当中有两成受访者入面呢就表示今年呢都唔会获得加薪的啦。有 44% 的受访者呢就话获得加薪 3% 至到 5% 嘅。今次的调查就访问了569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意见，当中497名受访者就是在香港那里工作的。调查就在农历新年之前就完成的。故此其实就未完全计及到新型冠状病毒爆发的一个影响。调查机构相信很快脆都会再做找啱时间就再做多一次有关这个香港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展望的。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底下，的而且确在工作方面相信大家需要那个的安全感会大幅度就是提升的。但是记住所有人我们都是一起共同进退的。特别是这个的时候我们更加就是需要团结一致。互相守望相助，可以帮得几多嘅就帮几多，将一啲咧属于原本系我哋香港人嘅精神，话俾全世界听，即使今天呢个精神依然喺度。 身躯太重，追不到太阳，等一个结束。借住新的扑空，愿望归于朦胧，绝望之生了惊恐，逃出生天那里止痛。当天的小孩童，怎么逼迫到失控，难挡的枪炮亦要碰。谁同进退，谁人怪罪，谁曾写 怎么去？我若有泪，不说羞耻畏惧，但却害怕灵魂粉碎。来来去去，何时会累？沿途走几千公里，怎么去？这夜将睡，发梦都很顾虑，梦到尽处谁容许？ 作品嚟自 Color， 佢哋嘅进退，大家都要努力撑落去啊！吓，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今日朝头早嘅早上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咧会揾嚟专家同我哋一齐谂办法，帮大家变靓啲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入边啊，大家一齐变靓啲啦。电话入边咧都揾到啊，我哋嘅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啊。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你好啊，咁啊，想问一下啦，喂，而家咧即系大家都成日戴住个面罩啊，焗住块面啦，好似我哋啲皮肤咧又越嚟越差，化妆嘅时候咧越嚟越难上色啊，有冇啲办法咧可以帮下我哋呢啲而家咁多人受到呢个面罩困扰嘅呢个化妆技巧，可唔可以提升一下咧？ 可以提升一下，其实近排呢如果有睇到啲即係出面啊欧美啊或者日本嗰啲面啊，因为而家开始呢啲天气和暖返嘛。 係呀， 和暖呢你戴住口罩一定好焗㗎，觉得即係嗰个位置。咁、但係呢其实你一除口罩嘅时候你 就好容易好似你话搞唔掂啊，又会有暗疮啊嗰啲出现。咁、但系其实我哋可以靠一个化妆咧去遮住，同埋可以令到我哋个皮肤好似好干就好水润咁。 哦，咁啊啱啦，化妆从来咧都系一个骗人嘅技巧嚟嘅。令到啲人覺得哇，我啲皮膚好靚啊，我嗰啲皮膚好光滑啊，可以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咧 ？Queenie 係啦，呢、這個叫做奶油妝，咁就係奶油，你知道啦，食即係 食嘢嗰啲奶油啊， 係啦，奶油唔係好似零立立咁樣嘅，咁、其實就係想你做一個好水潤飽滿嘅妝啦。咁、但係如果放翻有啲皮膚咧好乾嘅本身，咁如果你好乾嘅話，其實你一上妝嘅時候，就算你個粉底一擦上面咧，都好容易有啲皮屑啊，或者你啲即係。啲皮仔會喺個鼻啊嗰啲位置會翹起嘅，咁呢個時候咧，其實我哋可以咧用翻一啲有一個咧小白，因為之前應該同大家講過有一個咧，好似一個蛋形嘅，但係一個海綿嘅物體嚟嘅，咁嗰個叫美妝蛋，咁嗰一個咧就大派用場啦。點解咧？咁嗰個係啦。咁嗰個其實係一個咧sponge 嚟嘅，即係一個海綿，係愛嚟幫我哋上粉底咧，同埋愛嚟咧上碎粉都可以嘅，因為佢密度比較高啲咧，佢就冇咁容易索走我哋咧多餘嘅粉底咯。咁亦都係咧，令到我哋可以化呢個奶油妝嘅時候咧，更加之貼服。咁係一個蛋形嘅。 系嗱，呢、這个奶油妆我就咁听落去咧，你头先话好水啊，好饱满嘅感觉啦。但系佢会唔会嗱望上去好饱满啊，梗系叫做令立立啊靓啦。但系咪真系令得嚟仲有啲好立？系咪真系有摸落去好多水喺度，就好似嗰啲 cream 啊奶油咁样，会唔会好立嘅先？ 唔会立嘅。你是覺得自己的皮膚很水潤的、其實怎樣可以做到這個效果呢、其實我們就可以首先我們呢準備一個呢就是我先說的美妝蛋的 sponge 啦、另外呢就是呢一支美容油啦，那那些美容油呢就會放回一些好乾的皮膚啦，我們可以拿一些美容油啦我們擠了你平時用的粉底啦、那就加一至兩滴，視乎你看看你的皮膚乾不乾啦，如果你屬於好油的皮膚呢，那我們是不落美容油都可以的，但如果屬於中性偏乾的皮膚呢就落一滴美容油、 有沒有些人 是要落三四滴這樣會不會的？ 如果好乾嘅話，就可能落係就三四滴都或者會嘅。咁但係如果你越落得多個美容油嘅話，其實相對個粉底個遮瑕度又低咗嘅咯噃。咁、你就可能要慢慢上兩至三浸嘅粉底先至遮到下咯。 咁如果想薄啲嘅，咁可能都係一兩滴咁，其實都已經 OK 啦。 係啊，一兩滴。正常做法一兩滴嘅皮膚，咁我哋 mix 咗之後咧，你其實你一上面嘅時候，你喺個手背度啦，你擠咗一滴粉底啦，即係一泵嘅粉底啦，咁加一兩滴嘅美容油啦，將佢 mix 埋一齊，跟住就攞個美妝蛋個 sponge 咧，去點落去嗰、那個印落去嗰、那個粉底度啦，跟住你喺個手背度輕輕 high 少少先，跟住先至印上個面度嘅。印翻喺个面盒度，就好似个弹跳嘅效果，喺度弹下弹下块面咁样印嘅，咁就唔好拖咯。因为你一拖嘅话，如果你系属于一个干性至中性皮肤，你点样都会有啲皮屑就喺块面度。咁你一拖嘅话咧，啲死皮就会拉晒出。但你一印落去嘅话，你就可以将嗰啲死皮咧，其实都会咧抚平咗佢嘅。咁所以就冇咁容易会起皮屑咯。 呢、這个手势就系嗰个技巧啦，就唔好谂住自己喺块面嗰度咧。好似畫畫咁樣畫上去，慢慢印啊印啊印啊印啊， 畫畫啦，係啦。 我成日都要有啲迷思咧，點解成日都係要左印右印咁樣？其實畫落去咪得咯？原來就係驚嗰啲可能死皮嗰啲皮屑咧，就畫埋喺嗰度。 係啊，冇錯。同埋你印嘅時候咧，其實個效果你印落去咧係可以咧遮到我哋啲毛孔噶、如果落翻毛孔粗大嘅皮膚咧，係可以印咗啲印翻，我哋將啲粉底咧好似撫平翻我哋毛孔啊同埋皮屑咁樣嘅。咁、你就會望出嚟有一個好滑好靚嘅效果。但如果譬如我哋屬於油性嘅皮膚啦，或者混合性皮膚啦，偏油少少，但我哋又想做到呢一個美妝蛋，即係奶油肌嘅效果咧，咁、我哋就要再攞多一樣嘢啦，就係攞我哋個化妝水啦。 化妝水 有啲化妝水係搽粉底液嘅化妝水，專門嘅係啦，咁就係扁平嘅化妝水啦。咁我哋咧就係將佢咧。攞起個粉底啦，亦都係薄薄咁樣，好似放射線咁樣，由個鼻哥 嗰個為中心點啦，向外咁樣掃開先，跟住先至咗攞微裝彈去印開佢，咁呢個效果咧就會比較薄透啲。學翻佢哋偏油嘅皮膚嚟講咧，就冇咁覺得好重或者好厚份咁樣。 明白啊 ，Queenie， 我想問咧，嗱，我哋講呢一個即係好似奶油一樣咁樣嘅肌膚啦，奶油肌咧，其實有冇話適合譬如皮膚偏白嘅會好啲，定係？如果成日曬太陽嘅，好黑黑地色嘅，其實都一樣啱呢一種嘅 style。因為黑黑地色有陣時咧，如果你太過油，啲人又會覺得你係黑得嚟出油嗰種感覺喎。 唔係，我哋要係油得嚟係令，即係我哋其實係想有一個令身嘅效果， 啊、 就唔會好似話出曬油嗰啲好污糟嗰啲。 係啦、啊，咁、啊、所以你話如果皮膚偏黑嘅，咁又啱唔啱咧？定係淨係皮膚偏白先啱咁樣㗎？ 冇問題㗎，任何皮膚都啱㗎。咁、哦、只不過我哋另外再有一個步驟，就係、是、上水粉嘅步驟啦、啊。如果你係屬於偏油嘅或者你偏黑嘅皮膚咧、嗯，我就會建議大家咧，你可能咧即係我哋搽完之後咧，你會落翻一個透明嘅水粉，咁喺翻你成日會出油嘅位置，咩位置係出油咧？就係、是、你個鼻哥啦。因為你會有水氣會呼吸， 係啊 係 啊 係，係啦，你會有鼻油啦，你個 T 字位啦，同埋你兩邊嘅面頰即係你個鼻哥啱啱隔離突起少少頸骨，你會有陣時埋啲照鏡會有啲咁多毛孔嘅， 咩蘋果肌嗰啲位啊， 睇唔到有毛孔啦，咁靚啲皮膚，有啲。呢、這個位置，因為我哋近住鼻翼隔離嗰個位置咧，毛孔會比較粗大啲，同埋會係出油嘅地方嚟嘅。咁、哦、我哋就喺呢個位置度咧，用一個透明嘅蜜粉，咁你攞個手點咗之後咧，燉一燉咗多餘嘅碎粉，即係個蜜粉啦，燉一燉佢，跟住你先至印翻喺嗰啲位置，咁你就可以令到整個感覺咧，覺得你係個有個奶油妝嗰個令身嘅效果，但係又唔會溶妝咯。因为你要个奶油妆襟到一日嘅话，你一定要落水粉去维持住呢啲位置，咁样咯。 系如果要譬如中午过咗啦，咁嗰啲妆都已经甩甩地啦，我点样去到喺呢个奶油机上面、奶油妆上面咧补少少，又唔需要再由头搞过，又个效果又几好咁样咧？ 咁我哋要准备一支保湿喷雾。 吓、啊，保湿喷雾，即系你喷落嗰啲化妆品嗰度，喷落嗰啲自己块面嗰度啊？化咗妝嘅位 噴落個我哋噴落個美妝蛋度噴落去、 哦、 個 sponge 係 啦，就噴落個 sponge。當你噴咗落去之後咧，咁因為佢就會濕潤咗啦。佢、哦、就你印係時候，你首先如果你要補妝嘅時候啦，我哋第一時間攞張乾淨嘅紙巾就印走你多餘嘅面油先啦。跟、住你就直接將嗰個噴霧唔好噴喺塊面度啦，噴喺個蛋度先。跟住先至將你多餘嘅粉底。或者你溶咗一笪笪嗰啲唔靚嘅粉底咧，印翻出嚟先。咁印完之後咧，我哋先至再攞個美妝蛋點個透明蜜粉，再上去個皮膚上面，咁、你就可以補翻個位置。 哦，哇，都 咁。如果你譬如你有遮瑕嘅話，你亦都可以遮咗，你先至再用嗰個蜜粉去做咯。咁你都可以冚到嗰、那個奶油嗰、那個。一日噶啦，可以冚一日， 咁、就可以冚到一日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這个奶油机仲有冇其他特别嘅嘢我哋要注意？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我哋其实最主要系个肤质管理咯。我自己就会觉得咧，譬如而家真系觉得焗嘅时候咧，就唔好成日去洗面咯，因为其实越洗越多油。跟住出油出得多嘅话，其实都会令到你甩皮会变干嘅啲皮肤。咁、我哋其实做个奶油机，主要就系、第一啦，我哋要准备想做一个靓嘅妆咧，我哋就一定要用一个美容油啦，加落啲粉底度啦，同埋就系我哋嘅美妆蛋啦。如果补妆嘅时候用翻保湿喷雾，呢三样嘢就系呢个奶油妆嘅重点。 明白晒，好啦，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唔该晒 Queenie 提醒我哋奶油机啊，唔好成日洗面，咪啲面油出晒啦。哎呀，其实我好中意洗面噶，次次洗完之后咧，又会攞好多 cream 啊，搽翻落块面嗰度。要问下 Queenie 有冇办法救下我呢一只人先得。不过无论我系咩面，爱我嘅人会继续爱我，你都系一样啊。无论乜嘢妆，爱你嘅人都会继续爱你啊。 坐在你车上。看也紧张，带了礼物送你惊喜一场，有一对身影在越过 车窗，你带着他走，向你家中方向。我要你吓一跳，我却吓了一跳，哭到眼线亦全用掉。刹那内已开窍，平常沉迷待。 歌曲佢系 Kelly 陈慧琳，他一定很爱你。神光第一线都好爱你噶，转头咧我哋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俾多啲机会我哋爱你啊吓。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而家呢个时候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搵钱、追梦。如果两样都唔想，又得唔得啊？ 我只想得，不懂爱世斗争。愿我天真，无目标做人，不懂爱发梦温柔，无悔一生，停泊于小镇，告别人群无悔恨，还我一生，随意过一生。 上一代为生活会揾钱至上，这个年代就喜欢讲梦想。但是 The Hurst 想说，有些人其实两样都不想，只是想简简单单过一生，这样都可以是选择来的。作曲 Marco Leung 谦虚， Herman 填词有谦虚，编曲监制 The Hurs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有乐队 The Hurst 繁星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军方事后安排船员分批上岸，克罗泽就被解除舰长职务。莫德利日前登舰批评克罗泽幼稚和愚蠢，不适合指挥，又批评船员英雄式拍掌送别克罗泽是忘记海军使命。莫德利其后公开道歉。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Let me se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你中意李慧敏定周慧敏啊？ 求其啦。 咁郑希怡定郑欣宜啊？ 都好啊。 咁郑丽琼定系严琼啊？ 真系要拣。 梗系啦，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 mark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婷早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系莫巧如，你都可以叫我 Carly， 我系宝良高校五堂中学嘅中五学生。我在2018年暑假的时候开始参加 STEAM 不同的活动，也获得了不少的奖项。在2019年的时候，我好彩可以跟我的同学一起参加香港学生科学比赛，我们的作品就叫做《我关怀你 E-Care》，最后都很荣幸达名奖入面拿到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 早晨啊，彭爷， 几点啊？而家7:07， 系啦，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依家咧，就剩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可以听到晨光第一线嘅啫。直播室咧就有阿小白啦，继续吓，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嘅加入嘅。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早晨。 今朝咧早上咧，我觉得有啲。少少涼咗啲喎， 誒點解啊？唔係話今日即係天氣係好咗嘅咯，應該冇咁濕嗰種凍嘅喎。 咁我真係答你唔到點解。咁我行出街，我真係覺得有啲凍啊嘛。點解？我唔知點解。 我聽你虛咗啊！你知唔知啊？ 喂，真係唔奇喎。 點解啊？ 啊，點解虛咗啊？ 係咯， 即係個人年紀大啦嘛。 唔會嘅， 又或者做咗壞事咯，個心虛咗。 你又唔會做壞事嘅，你係 壞事做盡啊！話你聽， 你行得正，企得正 啊，真係啊！好啦，咁啊，所以今朝早咧，既然如果咧，即係聽眾咧，好似彭仔咁咧，有少少虛嘅話咧，咁今朝出門嘅時候咧，都要感受一下，究竟你著唔著得夠呢一個外衣啊，嚇，需唔需要添一件嘅風褸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嚇。咁我係覺得咧，有少少係寒寒地嘅，反而咧就早一兩天咧，譬如尋日咁樣，以為咧天文台話咧係會。因為落雨啦，咁啊預咗又會凍啦，因為再星期一嘅時候試過有15.几度 啊。係啊，星期一嘅時候咧，我走咗去跑步，哇，都幾凍啊！ 咁所以咧就預咗尋日星期二咧就會都咁上下凍咧，咁所以咧都著得厚少少。但係點知咧 又熱 又熱咗啊！又啊，真係激死啊！即係呢啲咁嘅乍暖還寒嘅天氣咧，大家出入咧都真係要小心照顧。 即係除咗我哋要警醒嗰個嘅新冠病毒之外咧，咁日常嘅自己嗰個健康啊，嗰個體質啊，個底子咧都係要照顧翻嘅。如果唔係咧，即係你避得開嗰個新冠病毒咧，你又俾嗰啲普通感冒打到咧，咁又係無鬼畏嘅。 最鬼擔心係咩咧？這個時候突然之間話俾你聽，你打個黑黐又話有少少感冒，哇！你就驚啦。 系啊，因为 咩嚟嘅咧？ 都唔系话咁简单啊！即系你有普通伤风感冒咧，走去睇医生咧。依家如果你系有轻微发烧啊嗰啲咧，又或者你有一啲嘅感冒症状啦吓，都睇医生嘅时候，就算系睇家庭医生咧，都会比平时咧可能麻烦咗少少。 嗯。 又或者会做多少少检测都未定。 佢见到你发烧，通常而家都会叫你去公立医院啦。 系咪噶？ 系啊。 因为我都遇上有一啲嘅家庭医生咧，佢系好多样嘅症状咧，佢都唔睇嘅。吓咁譬如发烧啊，你感冒啊，又或者系咳嗽啊。即係好多啲病咧，簡單嘅病咧，佢都話唔睇嘅。咁點咧？咁原來咧，醫生咧就係話，家庭醫生就話會建議你咧，你去睇公立醫院。但係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就心諗，公立醫院咧真係忙到翻天咁 啫，個負擔真係好大啊！ 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如果唔想增加我哋咧醫護人員，不論係響喺公立醫院嘅，定係響呢一個嘅私人市場嘅。嗰啲嘅醫護人員加重佢哋嘅壓力咧，我哋都係要好好照顧自己嘅身體，咁就咧叫幫咗佢哋啦嚇，又幫到自己，咁啊幾好咧，係咪？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帮下我哋嘅听众，尤其是系路面嘅使用者吓，道路使用者，就包括咗揸车嘅朋友啦，主要都 搭车嘅朋友都要啦， 睇下个路面嘅交通如何先。今朝系边位啊？ 弟弟啊！ 弟弟，交通女王， 系啊，点啊，彭爷， 皇后， 啊，唔好讲少少先。 不过你系落难嗰、那个， 系啊，你讲得啱， 落难皇后， 唔好咁样，唔好嗱，做人真系唔好咁样啊！呢、這个世界啊， 做咩啫？ 点啊？ 世界轮流转啊！ 哇，喂，你落难啫，我冇踩你一脚啊嘛。 咁啊系， 我喺侧边陪伴你啦，唉，啲嘢系嘛。 多谢你啊，真系 好啦，唔紧要噶吓，几时到啊？ 先讲下路面 交通状况如何啊？ 好啊，咁啊都系啦，隧道同埋路面咧都系正常嘅，但系咧有啲紧急嘅修路工程啦，或有封路提一提你啊。屯门嘅业旺路咧，由于有水管急修工程啦，业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咧都系全线封闭噶。业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嗰一段咧就全线封闭嘅。咁另外都讲多两个受呢一个工程影响需要封路啊。尖沙咀嘅广东道噶，咁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北京道嘅慢线封咗。咁另外咧码头涌嘅北帝街啦，都系工程。咁北帝街去宋皇台道啦，近住木厂街嘅慢线都系封闭噶。 呢轮咧即系朝头早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呢一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就听多咗咧。有好多整路啊， 封路啊， 封路一整路咧就成条路封咗啊！呢啲，我喺度谂咧啊，究竟系有鸡先定有蛋先嗰样问题，就系话啊，系咪基于而家咧比较少人出街咧？咁如果要整路咧，好趁依家整啦，一封咧封咗成条路咧，嗰、那个嘅影响咧冇以前咁大、啊。 如果佢系咁谂，我觉得佢好叻 喎。我唔知系咪咁嘅原因 咧。我覺得唔係啦，應該係突然之間需要依一個維修，需先維修。我又覺得唔關多唔多車事。 基於嗰啲道路真係需要維修，咁咪維修咯。 係啊，同埋頭先我講翻啦，我就好認同阿彭仔講，真係涼咗啊，小白金豬。我今朝依家咧都係覺得到去咯。我睇一睇温度啦，今朝起身19度喎，但係點解好似天氣咁涼嘅？ 係啦， 所以我就多咗件衫。 系咪啊？系啦，唔好再打出个心口啦。 我就不嬲打出心口啦。 着多两件啦吓，弟弟， 你话我、okay. 我听到啊你。好啦，咁啊，下次再倾过。系咁先，唔该晒 Didi 啊， 拜拜。 咁啊，天气方面咧要交俾阿 O 啦。 系啊 ，O 早晨啊，冻唔冻啊出边？ 早晨，大爷早。 喂，点啊？ 喂， 我听众，今日又唔冻、 啊。你潜咗水啊？头先个电话。 点解啊？ 我点知你啊？ 系咪啊？ 出翻嚟。 可能啊。喂，咁你可能咧听到啊， Siri 讲打开个心口即刻咧，捋一捋先啦。 电话都惊啊！ 系啊，电话都潜一潜先，诶，即刻出翻嚟见冇乜事啦，咁样啊，咁啊，喂，今日咧我都觉得有啲微凉、哦，即系冻冻地咁样啦。但系咧，太阳开始出嚟咯、哦，咁啊，同过往嗰几日咧，同样时间都系阴阴天啊，想作落雨咧。呢一刻咧，真系个太阳隔咗出嚟、哦，直情系。 咦？如果系咁啊，有机会即系晏少少，可能就已经暖翻好多噶啦、哦。 系啊，所以咧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开始出翻嚟做运动啦。嗱，早两日咧就见唔到有啲跑步人啊或者单车人嘅，今日咧就好明显见多咗一啲跑步神运嘅师傅啦，同埋有一位朋友咧见。咁我头先咧就喺公司门口，即系广播道门口啦。咁咧。睇到佢咧不斷咁樣喺廣播道嗰度來回係咁踩，你都知道喺廣播道一號，即係我哋嗰陣時啱啱入嚟做電台，仲有廣播道一號噶嘛，咁而家變咗一個樓盤啦， 而家都係一號， 係啦，咁變咗個 樓盤啫， 係啦，咁喺佢喺嗰度踩上嚟，其實踩到我哋BH 即係叫做廣播道30號咧，嗰段斜路都幾係噶嘛，因為踩單車嘅話，咁、我見到呢個師傅啦。都幾俾心機踩咗幾轉㗎啦，我都忍唔住俾咗個手指攻佢，係 啦。哇，咁佢又幾勁喎，即係嗰、個唔係樓盤嗰、那個屋苑啦嚇，佢、你由一號嗰屋苑嗰度踩上嚟，嗰、那個斜度都幾金㗎喎。係 啊， 咁樣踩法， 哇、 有料到喎、呢位師傅真係。咁天氣方面應該都配合到大家今朝出門，又唔會話太熱太凍嗰啲啦嚇，即係涼涼地咁啫。咁做運動真係幾爽嘅 ，very good。 好，咁天氣狀況咧就O 嘅目測咧就咁啦，同埋佢嘅體感。咁詳盡嘅天氣狀況或者係個預測係點咧？小白 係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嘅。乾燥嘅天氣做運動咧，其實都係幾舒服㗎、最高氣温咧會去到大概22度，吹和緩嘅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回升啦嚇。周末期間有幾陣嘅驟雨，咁星期日天色又會好轉啊，即係呢幾日又係可能啲天氣乾燥，一兩陣驟雨。星期日個天色又會好轉啦。而家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9%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屬於3至4，低級至到中級度嘅水平㗎。係 好啦，跟住落嚟又係時候孭翻個書包啦。雖然咧即係正常嘅課堂冇得上下，但喺我哋呢個晨光大學咧就話無間斷咧繼續都可以學習嘅。 攞定紙筆都好、因為今日中醫師咧佢成日都有啲湯水醒我哋啊。 好，留意。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系时候同大家讲下啲养生保健嘅嘢啦。今朝早咧就请嚟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Barbie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啊，呢排咧踏入春天咧，湿气好重啊，真系周身唔聚财咁啊。 系啊，咁 Barbie 你自己有冇咩唔舒服啊？ 我啲旧患关节唔舒服咯。 系啦，咁咧其实因为我哋话春天咧本身咧就多湿嘅，咁特别系咧最近咧就呢个清明啦，咁其实清明咧就有啲养生嘅 tips 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但系清明节唔系已经过咗啦咩？啱啱嗰个星期六。 咁其实咧清明咧佢本身就系一个节日啦，咁同埋咧佢都系一个节气嚟嘅。咁就大概4月4日或者5日咁啦，咁今年就系4日啦，礼拜六啦。直接到4月20日咧，其實都係屬於清明一個節日嘅。清明一個節日咧，天氣咧就比較温暖少少嘅。草啊，啲木啊就開始生長啦。舊時啲人咧就係呢個時候開始種嘢啦。係啦，咁呢個清明都有啲習俗啦。咁啲人就會搭青啦，或者可能數木啦。咁咧呢個時候咧，好多地方氣温都比較温暖少少嘅。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我哋覺得養生咧就應該有啲清肺啊，同埋補肝嘅。这个留意的东西咁呢清明呢本身就多雨多湿嘅。所以 Barbie 你会出现呢啲关节痛啊，其实都系一个好常见清明会出现嘅一啲症状嚟嘅。咁呢啲情况呢我哋就话呢落雨多啲啦。呢几日都好似有啲落雨咁啦。咁就好容易出现呢个倒春寒嘅情况，即系话反而春天会冻过冬天咁嘅情况。係啦，咁呢个情况呢就好容易感冒啦。咁包括好多細菌啊、病毒咧，都比較容易滋生嘅。 咁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個人嘅衞生啦，同埋而家最近都肺炎啊嘛，其實所以我哋都相信呢個時間都比較關鍵嘅，所以都呼籲大家啦，勤洗手啊，記得要通風啊，少啲去啲人群比較密集嘅地方啦，減少呢個傳染病嘅風險啦。咁上個禮拜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其實呢個春天咧都好多敏感嘅病會發生啦。春天嘅話咧，啲花開啦嘛。咁好多啲花粉啊嗰啲会令到啲人出现呢个敏感嘅反应嘅。咁所以有啲敏感体质嘅朋友呢都会出现呢啲敏感嘅鼻炎啊或者啲咳啊咁嘅情况啦。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可以戴一戴口罩。咁戴口罩除咗可以防呢个敏感都可以防呢个肺炎啊嘛。咁其实就呢、這个时间就特别需要啦。 嗱，咁头先咧就除咗讲话保护自己之外咧，都讲到话保健同养生。咁今朝咧趁住呢个机会咧，都可以请教阿 Victor 啦。到底有冇啲乜嘢嘅药品啊，或者系食品咧，系有助于呢一个时节咧去养生保健同埋调理嘅咧？ 咁其实清明咧，我系多雨多湿啦。咁我哋中医角度嚟讲，呢、這个肾气就比较弱啲，心气就进起，咁肝气咧就比较旺嘅。咁我哋就话饮食上面咧，除咗啲薏米啊、扁豆啊、淮山呢啲利水渗湿嘅嘢去湿之余咧，根据呢个时节咧，中医强调呢个药食同源噶嘛，所以我哋都建议大家食多啲又肝养肾、升发阳气嘅一啲食物啦，嚟调养呢个五脏嘅。咁有啲护肝养肺嘅食物咧，就系、是因为本身肝咧就需要去温柔下佢嘅。我哋就建议咧，大家就唔好食啲太燥嘅嘢。因为我哋觉得呢个清明嘅时候咧，肝气就好旺啦。咁如果你食呢啲比较发物，即系发嘅嘢咧，引起呢个肝气太旺啦，咁就会引起呢啲消化不良啊、情绪失调啊、气血运行唔畅啊咁嘅情况啦。咁咧，有咩系发嘅咧？我哋觉得系笋啦，或者啲公鸡，中医就话春天佢生长得特别快嘅。系啦，咁佢增长得特别快咧，佢都会容易呢个冻风升阳嘅。咁所谓嘅冻风升阳就系、是、冻嘅系咩风咧？就系、是、肝风啦、啊。中医觉得咧，如果你春天咧本身就主肝嘅，同埋系主风嘅。咁如果咧肝风比较旺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啲即系头痛啊，或者有啲人系高血压嘅，咁血压都会偏高少少啦。系啦，咁我哋减少呢啲情况咧，就可以少食啲呢啲发嘅嘢啦。咁飲食上面咧，我哋都頭先同大家講咗啦，可以食啲薏米啊、扁豆啊、淮山去濕。咁同埋我哋都可以食啲幫助消化嘅新鮮嘅蔬菜嘅，即係譬如白菜啊、蘿蔔啊、芋頭啊。都是这个时节比较适合大家吃的。 那么讲完食之外呢，那么也都问一下生活习惯。啲人成日都话呢，即是这些春天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容易累啦，或者呢朝头早起身呢就不愿起身这样啦，就同个湿有关啦。那么事实上呢，人体是不是真的为了适应这个湿呢先至瞓得多啲呢？会不会呢其实瞓觉都是有帮助的呢？ 是啦，没错。因为其实呢，我们因为个天气的转变啦，咁我哋人要去適應呢、這個轉變㗎嘛。咁如果你身體本身就唔係太強壯嘅，咁呢個時候你就需要多啲休息，因為你適應其實都需要更加多嘅能量㗎嘛。咁你本身比較弱嘅話呢，你就會需要多啲時間去休息，甚至乎覺得比較攰啲囉。其實係人嘅一種保護嚟嘅。係啦，所以我哋都建議大家就，如果你真係攰嘅話，其實就可以瞓多啲，因為足夠嘅睡眠呢有助於呢個養肝嘅。如果你本身你睡眠不够，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内脏，因为其实你都要休息去修复这些内脏的嘛。咁加上呢，我们说春天肝气比较旺呢，啲人都比较容易发脾气的。 肝火盛成日听人家说。 是啦，没错。咁唔知Barbie你最近啲脾气点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咁其实呢就我哋话有保持一个比较愉快嘅心情呢都好重要嘅。咁另外呢，瞓多啲呢其实都有助于呢、這个肝气嘅调畅嘅。係啦，所以你如果你发觉有少少好似好容易发脾气啊，咁其实呢你都可以试下补充足够嘅睡眠啦，其实都系有啲帮助嘅。咁另外呢，我哋都有啲穴位会介绍俾大家嘅。今次介绍系两个比较简单嘅穴位啦。咁第一个就系一个迎香穴啦。另外一个就系涌泉穴啦。咁迎香穴呢其实就系个鼻隔离。咁呢我哋知道鼻翼呢同埋个面个皮肤嗰度呢其实系有个 叫避顺沟嘅嘢，系一个一条纹嘅。 嗯，我知道你讲边度啦，即系个鼻对落中间同个嘴唇中间有个凹陷位啊嘛，系咪啊？ 系啦，冇错，其实就系鼻翼嘅 0.5 寸咁啦。 嗯， 系，实就系呢个迎香穴。咁点解叫迎香呢？就系、是、以前啲人咧就可能出现呢个鼻塞啊，即系感冒啊，就闻唔到香味。咁揿完呢个穴位之后咧，就啲香味就凝住过嚟啦。所以就叫迎香穴啦。咁非常适合啲鼻敏感嘅朋友啦。咁另外呢个穴位咧，都本身有啲帮助呢个去风寒啊、醒脑同埋预防感冒嘅效果嘅。咁咧你可以一朝入早咧起身咧，就攞个手去揿，又将佢搓由下向上咁样去捽佢。咁捽到佢暖就得噶啦。 嗯， 系啦。咁第二个穴位咧就要介绍嘅就系涌泉穴啦。咁涌泉穴咧，如果有睇武侠小说嘅人都成日都会听到嘅。咁呢个穴位就系脚板底嘅，系啊，脚板底偏上少少，喺中间嘅。 嗯， 佢本身就系一个降血压嘅好嘅穴位啦。 嗯， 咁本身佢系一个神经嘅穴位，佢都有啲将啲肝气咧由上边收落嚟下边嘅效果。 嗯， 咁对于春天呢、這个比较肝旺、肝气比较容易上嘅呢个情况咧，就揿呢个穴位就比较好嘅。 好啦，咁除咗按摩之外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茶饮可以介绍俾我哋嘅晨光听众啊？ 咁其实有嘅，因为我哋觉得咧呢、這个肝气比较旺咧，都容易出现呢个肝火盛嘅情况。 嗯， 咁有啲人就可能虽然系攰啦，但系又夜晚又失眠啦，同埋眼就比较干啲啦，口干嘅呢啲情况都比较多嘅。咁呢度咧就介绍咗呢个百合菊花茶。 嗯， 咁咧就有百合、菊花同埋麦芽。 嗯， 咁百合咧要三次，咁菊花就用啲寒菊啦，就两次。咁麦芽咧要用生嘅麦芽一两。 嗯， 咁咧就有呢个养阴安神、清肝明目嘅效果嘅。咁百合咧就养阴润肺啦、清心安神啦。 嗯， 咁佢对于呢啲失眠啊、或者阴虚久咳啊，都有好好效果嘅。咁另外菊花就呢个时节都比较适合嘅，因为肝气旺同埋菊花本身有啲清肝明目嘅效果， 嗯， 对肝火上亢啊呢啲有一定嘅帮助嘅。 嗯， 咁另外咧麦芽咧，佢本身就大部分人觉得消滞嘅， 嗯， 实际上咧佢用生嘅麦芽咧，其实系有疏肝嘅效果嘅。买呢个嘅时候就唔好买炒麦芽， 嗯， 要用呢个生麦芽咁咯。咁清明咧，其实都系一个踏青嘅时节啦。唔知芭比你有冇去做呢样嘢？ 冇啊，因为我都惊咧，如果真系出外嘅时候咧，无论系交通上啦，或者系咧，而家就算出到去野外咧，都好挤迫噶嘛。 系啦，咁其实咧，传统上边咧，我哋都建议清明咧去踏青嘅。但系咧，而家咧，因为可能肺炎嘅问题啦，咁，大家困喺屋企都惊人流多啦，咁都唔敢出街嘅。咁但系咧，事实上因为疫情嘅关系，好多人都喺屋企太耐啦。 嗯， 咁我哋都建议大家可以适当嘅搭车，其实都会帮助呢个肝气嘅舒畅嘅。 即系除咗话内服之外，或者系啲按摩穴位之外咧，其实有时咧出去睇下个世界咧，望下蓝天白云嘅话咧，都可以令人咧心旷神怡啊！嗬， 系啊，冇错。 好啦，今朝早讲住咁多先，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 ，Victor。 好，冇问题，拜拜。 晨光大学。 I don't wanna fall asleep, I don't wanna pass away. I've been thinking of our future, cause I'll never see those days. I don't know why this has happened, but I probably deserve it. I tried to do my best, but you know that I'm not perfect. I've been praying for forgiveness, you've been praying for my health. When I leave this earth, hoping you'll find someone else. Cause yeah, we still young, there's so much we haven't done. Getting married, start a family, watch your husband with his son. I wish it could be me, but I won't make it off this bed. I hope I go to heaven so I see you once again. My life was kinda short, but I got so many blessings. Happy you were mine, it sucks that it's all ending. For too long, don't go to bed. I'll make a cup of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of bed. Yeah. Coffee for your head. I'll get you up and going out of bed. Yeah. I'm happy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m sorry if I tear up. When me and you were younger, you would always make me cheer up. Taking goofy videos and walking through the park, you would jump into my arms every time you heard a bark. 我想挑戰呢一個嘅歌名， 嚟， 歌手嘅讀法。唱歌朋友係 Powerful featuring Barbie 啊，係 B R Badu B 啊，呢啲名。 歌名 Deathbe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内地一度是新型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凌晨零时起解封。解封一刻，经港澳高速公路武汉西收费站所有出入口全部打开，车辆有序驶入，标示着离汉通道的管控正式解除。当局省去有关出城手续之后，高速公路上的水马、执勤哨岗等都撤走，有关人员有序撤离，但是保留部分警力应对突发情况。离开武汉的铁路服务今日恢复运作，当局预计今日大约有五万五千名的旅客坐火车离开武汉，其中前往珠三角地区的人占离汉旅客总数大约四成，即是超过20000人。内地传媒呼吁民众解封不等于解防，因为部分地方出现新增本土病例，无症状感染者数目亦都有待掌握，不可以盲目乐观。当局就说火车站继续是防控重点。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141万，法国突破10000人死亡，巴黎颁布新规定，禁止民众朝10晚7进行户外运动。确诊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继续在深切治疗部留医，外相兼首席大臣南通文说约翰逊无需器材协助呼吸，又形容对方是战士，有信心他会康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作出错误决定，又形容世卫非常以中国为中心。特朗普扬言将会重手限制美国对世卫的资助，又指世卫似乎经常站在中国一边和犯错，美方会考虑停止资助世卫。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专页说，世卫之前呼吁继续向中国开放边境，他庆幸自己没有听从世卫的建议，又说有关建议不正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隧道方面，而家所有隧道交通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咁只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跟住提翻你啲封路啊，喺屯门嘅叶旺路，因为有水管急收啦，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全线封闭噶，就系叶旺路来回方向近住天后路全线封闭。咁喺上环皇后大道西都有紧急维修工程啦，皇后大道西同埋水坑口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无论是 人声、假声、 大声、 细声、 电话声、 口哨声、 大声之把声， 我哋都会紧守岗位， 为大家发放正能量， 同全港市民过一个开心嘅晏昼。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超 B、 罗敏忠、 阿土、 美联合作。 CIBS 准备一二三 go， 第二十八季节目社会服务及创新， 一个令大家都热爱广播的节目， 全民造声， 少数族裔 Sahitic Architecture Window of Literature， 以及由社区人士或团体自选的题目， 一班人围埋坐低，除了开台还有什么组担凳仔， 每晚八点 AM 六二一亦都可以网上收听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朝早七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啦，今朝 spot 到你啊，欧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啦。嗱，近排咧呢个体育新闻啊，或者体育消息咧都比较淹闷一啲啊，全部都同你讲咧一啲赛程咧就取消啊，或者咧延迟啊咁样啊，该打嘅咧就冇得打啊。不过咧今日咧呢一个体育嘅消息咧都真系一个坏孩子的天空啊，建议大家可以咧朝头早已经攞包花生啊出嚟剥一剥。咁样系啦，如果咧有睇开咧呢、這个英超嘅朋友，你就会知道咧曼城嘅球星咧基尔霍加啦，其实近期咧都系叫做连环出事事件，点解会出事咧？咪叫咗嗰啲英超球星咧同心抗疫咧留喺屋企嘅， 系啊， 之前都提过佢噶啦，咁啊又揾一啲咧性工作者上门咧就搞呢个成人派对，咁啊唔好啦，已经系咪先咁？已经叫你留喺屋企乖乖地啦，唔系叫你咁样即系发发 fit fit 咁样玩呢啲啊嘛。跟住咧又俾人影到咧同啊朗尼一家人咧出街嗰度咧叫做食饭聚餐，咁啊俾警察截查。 哎呀， 系啊，咁你已经系第二单啦， 又无啦啦搞到朗尼啦，人哋都洗心革面咗咁多年。 系啦，咁啊，唔系朗尼嗰件事就 正经，朗尼都系食饭嘅啫， 嗰个食饭，但系嗰个成日派对又唔正经，跟住再加多一个咧，真系唔正经啊！嗱，加上咧被爆啊，喺屋企咧抗疫期间咧睇呢个咧色情嘅 live show， 有一个脱衣舞女郎喺度睇，咁你知睇 live show 咧，你会见到你入咗个 room 嗰度噶嘛，入咗间房嗰度噶嘛，咁我哇基尔霍加咁样有个头像咁样， 点解佢唔？我純粹問啫，點解佢唔匿名，又或者有第二個 account？ 點解要用自己個 account 咧？ 佢可能覺得冇乜問題啦，咁同佢同一齊睇呢個叫做脱衣舞 show 嘅，仲有咧其他球星，你唔好以為就係佢。咁啊，除咗基爾霍加咧，仲有史達寧啦，仲有咧拉舒福特啦，同埋咧叫做查頓新祖都有回應咁樣。跟住阿愛華頓嘅球星伊和比啊，都成為 呢個網上嘅冠狀咁樣。咁但係頭先都講啦，你呢個基爾沃加已經成為咗積犯嚟㗎啦嘛，你唔係單單即係睇呢啲成人 show 咁簡單，你之前已經有前科㗎啦嘛，所以啊。根據咧呢個英國啊《每日鏡報》嘅爆料咧，就話英格蘭嘅領隊啊，收夫基咧嬲到震， 哇， 好嬲啊！ 你唔好話俾我都嬲啦，三個字形容佢哋，維威威啊， 維威威啦， 係啦， 咁啊，收夫基用四個字去形容佢哋， 咩 永不錄用， 哇， 係啦， 今次就真 係 大件事啦， 就因為搞呢啲咁嘅。成人玩意啦咁样，咁搞到自己波都冇得踢，即系原先系国家队几重心嘅一员嚟噶嘛，基尔沃加都，咁竟然系因为咁样而发生一件咁嘅事情，你话，唉，即系几咁，即系叫做系球迷嘅损失啦，亦都系球队嘅损失啦，咁但系冇计啊，大家留喺屋企咧，真系要乖吓。好曳啊！呢啲球 曳啊，真系唔系一个好嘅榜样啊，系咪先？ 绝对真系真系唔好学啦。咁希望其他即系叫做英格兰嘅球员啦，以至英超嘅球员咧，都引此为鉴啦。 要啊要， 好似琴日咁样，好似 C 朗咁样，做下嗰啲健身几好，系咪先？即系喺屋企。即系练下腹肌， 系啦。咁啊，而家就俾C 朗以前踢西甲啦，跟住之前又而家又踢紧意甲啦。俾人哋觉得即系西甲、意甲嘅球员，好似好过英超咯。 系啦，即系冇咁曳啦，系啊，都系嗰啲啦。咁所以就都明白啲球员喺屋企自己好闷嘅。咁你闷就可以谂啲其他嘢做，譬如好似 C 朗咁样几好啊。 系啊，几好啊。 做一啲體能嘅 challenge 咁樣啊，將啲時間就擺喺啲叫做健康嘅嘢嗰度啦。 蘇菲自己自強不息 都好健康嘅，咁點解會成為偉大嘅球員？除咗佢即係冇乜太多緋聞，同埋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偶像啦。講緊嘅偶像咧，除咗佢靚仔啦、踢波勁啦，佢連紋身都唔紋，因為佢要每個月都捐血。呢啲咪就係、是。劲咯， 系啊！喂，仲有啲报道就系话，而家 C 朗咪即系休息紧啦，冇即系冇波踢啊嘛。 系系， 话佢出翻嚟之后咧，会仲劲过之前。 哇，可能真系啊！非常期待佢喺早季嘅表现啦。嗱，头先咧就讲咗一个比较负面嘅新闻啦。咁啊，世界咧仲有啲比较正向啲嘅体育新闻啊，唔系真系咸湿嗰啲体育啊，系真真正正嗰啲咧健康嘅体育。咁啊，香港体育学院咧三月底咧起就闭门操练啦，运动员同埋教练咧就不得外出啊。体院咧就原定啊今日嘅下午咧就解封嘅，但系啊碍于咧呢个肺炎嘅疫情咧都未见止息啦，所以咧体院咧就公布延长呢个特别集训嘅安排咧，就去到22号嘅，咁啊只系限咧完成隔离者咧入去入面嘅啫，意味咧部分啊喺入面训练嘅运动员咧要继续留喺体院嗰度咧留守一个月。咁啊，港队羽毛球一哥咧伍家朗啊，上个月就去完英国啦，比赛之后咧就留喺屋企隔离啦，直到去27号咧先回归翻体院嘅。佢就表示咧将会继续留喺体院啊，就跟翻新嘅措施啦。去到22号，并且透露咧体院入面嘅人潮咧就开始疏落啦，啊佢话咧好多员工咧都冇翻嚟噶啦，所以咧必须咧就要留意翻同其他运动员咧保持距离啦，同埋房间同埋设施咧都周不时咧有好好心嘅工作人员咧去消毒嘅，所以大家都好放心咁样。咁啊，另外咧，琴日咧就系世界卫生日啦，香港咧业余田径总会咧就邀请嘅港队嘅成员拍片，向一众啊前线嘅医护人员咧就致敬啦，结果咧就20几位啊港将咧去响应嘅，当中包括咧跳高嘅运动员靓女杨文蔚啦，咁啊仲有跨栏嘅选手咧吕丽瑶啦，同埋咧曾经做过护士嘅马拉松选手啊，就系呢个姚洁晶咁样啊，一齐咧齐心多谢医护啊，咁啊系，有啲嘢咧就运动员做咧，我就觉得好好合适， 正面好多真系， 系正面好多，大家都有个致敬 salute 啊，我同小白同埋彭爷都是一心向住医护人员致敬嘅，咁啊真系辛苦晒啦！俾心机，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仗嘅。 系啊，嗱，最近咧都有啲好消息嘅，就例如咧讲紧咧就系德国方面啦，咁啊见到咧德甲有啲嘅球队咧都已经系复操啦吓，咁啊自从呢个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后咧，咁啊德甲咧就可以话咧就系比赛都暂停埋，咁啊连带球队啊即系都唔可以操练。不过自从咧就系德国足协啊建议咧就系禁操期过去之后，唔少嘅球队就例如拜仁慕尼黑亦都开始咧就系操练啦。不过咧今日见到球员咧操练。 年嘅時候都同以往咧有少少不一樣嘅。點樣不一樣呢？就係佢哋講緊操練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咧就分成小組去到操練，又避免咧就係一大班嘅球員咧就一齊練習嘅。咁啊，星期二啊，雲達不倫梅咧咁啊得到咗咧就係市政府許可咧就可以操練啦。咁啊，而家咧基本上啊全部嘅德甲球隊咧已經翻到去呢個訓練嘅場地嗰度練波噶啦。嗱，法蘭克福方面咧就進行三個人一組嘅訓練嚟嘅。好啦，另外咧就西班牙方面咯，咁啊西甲嘅主席咧咁啊泰巴斯就話到啦，聯賽最早咧就可以喺5月28號咧就係復賽。暂时嘅啫，咁都会变嘅。到底5月28号系咪真系正如佢所讲咧，最早可以复赛咧？咁我哋都会密切留意住嘅。好啦，另外咧都有啲都唔知系咪叫做体育消息啦？点解咁讲咧？嗱，全球嘅球坛啊，咁啊面对住咧就系停顿嘅问题啦。多个嘅项目啊，亦都利用咗电竞去到保持住咧就系同粉丝嘅互动啊。啊，例如咧就系 NBA 啦，啊，例如系足球啦，系咪？咁啊，网球方面都有，咁啊，今年马德里公开赛咧就改为咧就系电竞赛事，男单同埋女单啊，亦都有各有16人咧去到参赛噶。咁啊，只系手上边咧原本系网球拍，而家咧就改咗做呢一个嘅控制器，即系电玩嘅控制器啊。嗱，呢项咧著名嘅泥地赛事啊，咁啊喺5月1号咧就会开赛啦。咁啊，真实版本嘅赛事就已经取消咗啦。咁但系主办单位咧就将佢决定啊，改成为咧就系4日嘅一个电竞比赛，由4月27号至到咧就系30号。咁啊，上届嘅男单好嘢啊，上届男单冠军祖高域同埋女单嘅冠军巴顿斯都会咧就系一齐参加呢个比赛噶。嗱，有别于直接淘汰，咁啊电竞版嘅马德里公开赛咧就将会咧就系分组去到咧就系形式比赛嘅。16人咧就会分为4个嘅组别，咁啊头两名咧就会晋级去到呢个淘汰赛嘅阶段啦。由8强开始咧就会直接淘汰噶啦，争取咧。争取150,000欧元嘅冠军奖金，咁啊，另外咧亦都有50,000欧元咧，就系捐俾一啲抗疫人士之用嘅。F1 方面咧，亦都咧就系继续停啦。咁啊，但系国际冰联亦都宣布本年度嘅釜山，韩国釜山举行嘅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咧就再次延期。咁啊，新嘅赛程咧就会摆喺呢一个嘅9月嘅27号嘅。咁啊，有 update 咧，到时又可以再同大家讲下啦。咁啊，而家奥运嘅圣火啦，讲埋啦，就喺呢一个嘅福岛嗰方面嘅，原本咧就展示紧嘅。咁但系由于咧日本啊，亦都咧就系多个嘅唔同县咧或者地方啦，佢哋都会咧就系实施一个紧急嘅状态嘅。咁所以呢原来呢一个嘅叫做圣火原本可以喺福岛嗰度俾大家展示欣赏，而家呢都要收一收返埋佢先。疫情啊，抗疫係最紧要嘅。 七点五十分，一首嘅歌曲嚟自 Hido 嘅 In the Play。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嚟到国际新视野， 啊、 就等我彭仔、程振朋友加入翻嚟先。 梗系要啦。 喂，咁先嚟讲下咧，就其中有一单嘅趣闻咧，就咁嘅。咁就由于而家咧，即系喺呢个疫情底下咧，全球咧都受影响啦。咁啊，好多啲航空业务咧都系大受打击嘅。咁啊，因为咧好多地方啊国家咧，佢哋都已经系封关噶啦嘛， 唔飞啦，啲飞机都 系啦，飞机都唔飞啦。咁啊，极少嘅航班咧会系可以运作到啦。其中咧。都有一个咁样嘅趣闻出现咗、 欸， 就话咧喺美国嗰度咧，美国咧个航空业都大受打击噶嘛。咁、有一位女士咧，佢咧就喺日前咧就搭飞机，咁佢有需要啦，因为佢要搭飞机啦，去由呢一个嘅华盛顿飞去波士顿、 嗯， 因为照顾佢病重嘅妈妈。好啦，咁如果系咁嘅原因咧而去搭飞机嘅话咧，个心情咧都系。几沉重下啦，因为要去照顾妈妈病重啊嘛。 系啊， 好啦，上到飞机之后，发现原来成班机得我一个乘客啫。 吓、 咁其实你会惊啊，定系会开心啊，定系会惊喜啊，定系点咧？ 如果俾我嘅话，我会有啲惊惊地。 系咪谂起嗰啲咩空中唔知乜嘢几万尺高空上面嗰啲惊魂啊？ 第一我会谂真定假啊，我包机。你话即系餐厅而家都唔想包餐厅，希望大家系咪先？ 嗱呢一种嘅包机咧，可能都真系你比着我咧，我都会同阿小白一样嘅心情，有啲惊嘅。 系 即系得自己一个乘客， 系咯， 死啦咩事啊？ 我仲会谂会唔会有人其实系要上机，但系未上到嚟咧咁样。 系啦，咁啊结果咧真系原来咧只系得呢一位女士自己一个人坐呢一班机啫。 吓 咁，但系机上面都依然有机组人员噶，起码有两个。 哦。 即系除咗揸飞机嘅之外咧，呢一个嘅有一个空中小姐，有一位空中少爷， 系 咁啊招呼佢嘅。嗱呢一位嘅旅客咧吓，佢咧喺飞机上面虽然得只一个啦，但系佢咧就冇好似咧彭仔同阿小白咁咧咁惊青。佢反而觉得咧好兴奋、哦，系啊，佢觉得好特别啊，同埋咧佢话咧，虽然得我一个乘客啊，但系咧嗰两位嘅空中服务员咧。哇，好殷勤啊，服務得，兼且咧有一樣嘢令到佢咧更加咧係喜出望外嘅，就係咧佢主動咧，嗰個航空公司主動得佢一個乘客嘛，將佢 upgrade 去到頭等艙啊！哇，即係本來咧，即係坐經濟位咧，變咗坐頭等艙啊！咁所以佢咧特別興奮，仲係自拍啊，又同呢個機組人員咧又講笑啊，好開心咁樣咯。比着系你，如果系咁样嘅环境底下，你可以 upgrade 去到坐头等，系咪会特别兴奋呢？ 如果俾我呢，我都会开心、啊。嗱、第一头等就我自己就未坐过啦，我都系最多都系坐商务嘅、 嗯。 我曾经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嘅经验咧，我对我嚟讲都已经好兴奋啦。咁我话说喺日本翻嚟香港嗰程机咧，咁我就因为自己买多咗嘢，咁好多年前噶啦嗰阵时，咁我咧就买多咗嘢，咁、那个嗰、那个嘅柜台嘅姐姐已经同我讲啦，你多咗嘢、啊，要俾附加费啲、啊、行李。我就好真诚咁同佢讲，唔好意思，我真係冇多钱啊咁样。佢就真係好好， 佢問翻我咁啊，你介唔介意？我不如將你去 upgrade 做呢個 business class 啊？你介唔介意啊？咁你就唔使再俾嗰個附加費啦。 點會介意啊？ 點會介意啊？我都反應添啦。 咁啊，呢個係阿小霸經驗 啦，或者經驗嚟。 其實咧，彭姐嘅經驗咧，試過有一次咧，就真係被 upgrade 咧，去咗坐頭等喎。 哇！ 其實本來唔知嘅，都係去由日本飛翻嚟香港啊。日本飛翻嚟香港，咁咧就本身咧就已經係坐呢一個嘅商務嘅。 係。 咁但係咧就唔係因為隔機咧已經係好吉下。 嗯。 咁啊有位剩。其實唔知不明所以嘅，佢就總之話你想調你上去坐另外一個位，咁唔知你介唔介意咧？咁樣嗰啲，咁又唔介意啦。但其實我哋最初咧，我同我朋友咧都唔知道嗰個係頭等位嚟嘅，係咧。當我哋調咗之後咧，坐咗埋去咧，睇下自己嗰個位嘅號碼 A1 A2 我就諗起咧，之前以前啊，董太咧，阿董太有一個傳聞就話佢係要坐 A1 位啊嘛， 我記得 嘅，所以我先醒起，咦，原來呢度係頭等嚟喎。喂，咁啊真係無端端咧就即係 upgrade 到坐頭等啦，咁同埋咧，喂，原來頭等嗰啲食用真係唔同啲， 係啊，又好過商務添啊。 哇，直頭可能嗰程機係日本啦，即係由日本飛翻嚟香港啦。哇！直头咧系食鱼生啊， 哇！ 即系一道一道日本料理咁样咧嚟到去服务你嘅、 哇！怀石料理咁上嘅、 系啊，咁我就觉得哇，原来真系有啲料到坐呢一个头等咁，咁嗰次就即系叫做免费升级啦吓，咁啊嗰个心情咧就同呢一位嘅女士咧似乎就嗰一方面接近一啲、但系如果你话比着我咧，系自己得翻一个人喺个隔机嗰度而咁样 upgrade 我咧。可能嗰個興奮度咧都未有之前自己嗰個感受咁大啊。 都係啊，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咁樣 upgrade 咗嘅話咧、都仲好彩啲機組人員咧就好親切，咁啊始終三個傾下偈啊。 再簡短啲咧，同大家講多一則咧呢一個嘅花絮啊，國際花絮咧、就係咧而家喺世界各地咧，大家啲家長咧就好頭痛啊，啲仔女咧唔使翻學咧、尤其是即係年幼嘅仔女咧。喺屋企咧就會係好悶啊！咁點咧？喂，英國咧有一個媽媽咧，佢咧就諗到個方法，就係將咧屋企咧將個客廳咧揾好多一條條嘅繩咧，就整到好似天羅地網咁樣啊！即係可能將啲繩咧黐喺個牆，然之後賴落去地下，然之後又黐翻上牆，整到好似一個網陣啊！ 哇！ 然之後點咧？叫阿仔咧，阿仔有一套蜘蛛俠嗰啲衫啊， 哦 cosplay 嗰啲啊， 系咁啊叫阿仔咧着咗蜘蛛俠嘅衫咧，就俾佢喺厅度玩咧。嗱，你咧唔可以整烂嗰啲网啊，你要穿梭嗰啲网，然之后好似有一个嘅难关俾你去挑战咁样，咁玩得好开心啊！ 我都要谂下呢招先至得啦，我个仔日日都喺度嗌闷啊！ 啊，咁你话系咪可以参考一下咧？呢、这个英国嘅妈妈吓，几有趣。 次次见你，我也会被幸福遗留。个个也劝我放弃浪漫的念头。照照镜，我也似只被漠视怪兽。笑笑喊喊，也要我寂寞为寂寞伴奏。辗转多少？各秋望向星空，最美星体不可以碰，在我手中没半分钟摸不到那脸容，最爱失踪，最喜欢的不可以碰，夜已空空，踏遍西东找不到他放纵，四处店铺去到了落闸的时候，仍缺配偶，我却要独自街上流。 即 然有很多时啲家长咧就会用化骨龙啊、怪兽啊去到形容自己的小朋友，但系其实个个咧都好锡佢哋嘅。听到啲小朋友闷咧，个个家长都会绞尽脑汁啊，去到咧就系为佢哋解闷，谂多啲有益又学到嘢嘅方法，同佢哋一齐开心度过。八点钟之前揾嚟呢一首嘅作品啊，佢哋系 One Promise。一首为作歌曲叫做《寂寞的怪兽》，而家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喺中国爆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作出错误决定，又形容世卫非常以中国为中心。特朗普扬言将会重手限制美国对世卫嘅资助。又指世卫似乎经常企在中国一边和犯错，美方会考虑停止资助世卫。特朗普较早前在社交网页说，世卫之前呼吁继续向中国开放边境，他庆幸自己没有听从世卫的建议，又指有关的建议不正确。报道说美国每年给予世卫$580,000的资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7，澳元0.615，加元1.401，新西兰元0.596，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9。日经平均指数报18,971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35美元，卖出1,650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系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而家咧排到咧过咗奇德专新村啦，去到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登记做选民之外呢，仲可以有游戏玩喎、点解嘅？ 你鍾意李慧敏定周慧敏啊？ 求其啦。 咁郑希怡定郑欣宜啊？ 都好啊。 咁郑烈琼定係严琼啊？ 真係要揀。 梗係啦，有得揀一定要揀。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 ，Eric 严婷早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啲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就截止噶啦。 个个都睇电视，唔通个个都想睇电视机咩？ 诶，乜你唔知？港台节目用智能手机同平板电脑都睇到嘅咩？下载港台应用程式 ，Screen 同 RTHK on the go， 睇尽港台电视31同32嘅网上直播， 又可以点播新水节目， 仲可以成个节目下载，听埋电台节目都仲得啊！ 仲唔使收费？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着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咧，又嚟啦！亦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吓，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咧，八点零九分噶啦。直播室除咗有我程振鹏咧，亦都有阿白元浩小白。 早晨啊，鹏仔！ 电话旁边当然咧，唔少得朱海婷啦。 梗系啦，早晨 Heidi。 早晨啊，鹏仔！早晨，小白！各位晨光听众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系咪已经揸住一杯你想饮嘅茶 未喎、啊，今日就同你哋讲个早晨之后，我就会去准备噶啦。你想饮中茶定西茶今日？ 饮个中茶啦。 好，请我准备杯人参乌龙过嚟啦。 哇，咁好啊！ 个名啫，个名啫。 系、哎、好好。咁多谢先吓。喂，但系咧有一单嘅消息咧，要问一下 Heidi 咧。应该都可能略有所闻，甚至乎可能你一早已经知啊。48年史无前例，港姐停办、 啊。哦，系啊，系啊。其实咧，我都真系唔系特别早知道，都系同大家差唔多时间啫。相信吓。 咁啊，作为呢个嘅即系叫做港姐之一啦， 系啊， 师姐咧，有咩感受啊？ 當然會即刻都覺得可惜啦，因為其實每年我哋都會即係以過來人嘅身份咧，睇啲女仔啊，跟住成件事其實我哋都會即係個心都喺度即係參與當中嘅，都會去睇嘅。咁不過睇翻啲原因，其實又好明白、啊，因為每年咧其實嗱選就通常八月啫，但係啲準備功夫咧基本上係年中都開始嘅啦嘛，因為會去到海外，即係會 interview 啲海外佳麗噶嘛。咁你知而家海外之外啦，本地咧亦都有啲可能係。內地嘅都會有，咁變咗就真係你好難去揀人咯。佢哋亦都飛過嚟，大家都會人心惶惶，咁冇理由到時選唔通點樣啊？著住個泳衣，戴住口罩咩？係咪？ 或者 online 咁樣，全部全部 online 唔使飛嚟啦咁樣，咁啊真係好難嘅。咁啊，所以其實咧就今日睇到咧娛樂版咧就有呢一個嘅港姐停辦嘅消息啦。咁裏邊咧都有解釋翻，就係即係主辦單位咧都係基於呢一個要共同抗疫啦。咁亦都明白嗰個困難啊，喺製作同埋喺兼顧嗰個嘅選美方面，咁啊確係咧都唔單止係朱海婷，有好多你嘅大師姐咧都係咁講咧，就始終都係咧生命緊要啲， 係啦， 即係選美咧可以遲啲先再搞嘅。 咁各位想參選嘅女孩子，你咪繼續有多一年去裝備自己咯。 但係再多一年，我又會大咗年紀㗎啦喎。 只要你今年唔係啱啱擲咗個界，下年會有機會即係超人就得噶啦。 不過其實都唔係好認識咧，究竟有冇年齡限制㗎？ 有㗎嘛？ 有，當然有啦。我嗰陣時嘅參選年代咧，即係天氣後啦嚇，澄清下先。咁就係25歲嘅。 哇！咁後生㗎。 係啊，即係25歲就係over 25歲就唔得㗎啦。而家以我嘅理解，我都好耐冇睇嗰張 form 啦。咁應該都係25、26 嘅 啫。 不過都係嘅。通常如果你聽得到嗰、那個選咗出嚟嗰、那個，有陣時會講都會講埋佢嘅年齡，佢芳齡啊。如果去到25嗰，你都會覺得哇，啲係大姐姐嚟㗎， 已經師姐嚟㗎。 咁如果本身咧。 今年已经25 嗰啲嘅，出年就 唔紧要啦吓，你嘅美貌咧系会有人欣赏到嘅，系咁啊，呢、這个都系今日咧唔知道会唔会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咧喺讲嘅疫情以外咧都会谈论一下吓港姐停办嘅呢一个消息啦吓、 啊，好似都有咯，见啲报章又即刻咧将啲历届港姐某啲嘅事件簿又攞出嚟讲下最乜乜嘅港姐，最乜乜港姐又会有相关嘅话题，又会可能讲下啦， 系你话嗰啲咧，即系叫做正面嗰啲资料库就话啫，但系最衰咧嗰啲报纸啊， 专埋抄埋晒嗰啲， 系啊，啲嗰啲个平台咧，专系咧抄埋晒嗰啲咧甩碌啊，一系咧就比较系唔系咁正面嘅嗰啲嘅资料库咧，就又攞翻出嚟讲， 绯闻攞晒出嚟喺度咁样笑。 不过即系系啦，呢个始终都系香港娛樂界當中咧、或者係香港人咁多年以嚟咧，都四十幾年咯，你諗下， 四十八啦， 係啊，都習慣咗。反而咧就要嚇、啊，算唔算係恭喜咧？都未必係恭喜，係辛苦咗咧。啱啱呢一屆咧嘅港姐， 應屆係我哋話應屆嘅單位啊。 佢因為咁咧，要做兩年港姐。 嗰啲亲善工作系咪要做两年？ 相信系啦，我哋都有一定嘅社会责任噶嘛，咁会继续噶啦，继续履行噶啦，加油啊 ，Carmen 吓！ 系啊，相当特别。喂，题外话，原来咧，今应届嘅港姐冠军咧。系啊，都有啲拉楞啊，同我哋港台， 系， 因为佢嘅家姐咧系政坛新手训练班， 哇， 系啊， 嘅成员嚟嘅原来， 咁当年俾你训练过噶咯， 唔系啊，系佢家姐啊， 我唔系知，我知，即系佢家姐俾你训练过， 系啊，冇错， 哇，你嘅门生嚟嘅， 系，即系除咗政坛咧，即系呢个艺坛都有啊， 可能家姐又 训练仔你， 家姐又训练阿妹咧，跟住喺屋企， 系啊，等我 mark 下车边问下佢认唔认识我嘅港台先，好，咁啊，转个头咧，八点半前先再同阿 Heidi 倾过啦吓。呢、這个时候咧， okay. 我哋要交俾啦阿 O 啦，同埋咧阿温卓培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咧分析下财金嘅大事件啊，交俾你啊，温生，温生早晨。 早晨 好，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啊呢个纽约期油开始讲起啦，因为咧啊石油方面咧都近排都几多风波啊吓，咁啊特朗普出嚟讲，跟住其他沙地啊、俄罗斯啊又好似唔系好岌头咁样，究竟件事啊依家发酵成点样咧？ 嗱，而家嚟讲嘅话咧，大家都知噶啦，去到星期四咧就油组啊同埋俄罗斯咧就会系开呢一个嘅视像嘅会议啦，去即系去尝试咧系去作出系减产系支撑油价嘅，咁但系咧俄罗斯讲得好清楚啦，咁佢就话咧就一定要美国咧一齐参与呢个减产，如果冇美国参与减产嘅时候咧，咁佢哋咧亦都唔会愿意咧系作出减产嘅。咁呢、這个其实有原因嘅，因为而家咧全球最大嘅产油国咧就唔系油组，亦唔系沙特阿拉伯，唔系俄罗斯，系呢一个美国嘅。咁所以如果美国唔参与呢个减产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冇理由要俄罗斯同油组一齐去减产，推高个油价，等美国可以喺高嘅油价度去卖佢嘅油噶嘛。咁所以咁样系唔公平嘅，咁所以而家咧就俄罗斯同埋油组咧就想拉拢埋美国，咁但系美国咧就睇落去咧就唔系似乎太过愿意咧去作即系去加入去作出减产，咁美国唔愿意都有佢嘅问题嘅，因为美国咧就有呢一个嘅反垄断法啦喺佢国内，咁如果佢有参与油组同俄罗斯嘅减产嘅话咧，咁即系话垄断嘅市场咯，咁所以咧佢又好难讲得过去嘅，咁所以呢个咧就令到咧就而家市场关注啦，喺今个星期四。个大会系点样进行啦？ 咁除咗呢个大会点样进行咧，仲有关于委内瑞拉嗰度咧，都系有一个新嘅消息出嚟，系咪啊？ 冇错啦，咁其实咧，好多人都会留意住咧，就话油组同埋俄罗斯啊，佢哋会唔会减产啊？去确定啊，就话个油价能唔能够上升啊？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因素，我哋当然要留意住啦。第二个因素咧，就较为少人去提嘅咧，就系委内瑞拉嘅问题。咁喺上个月底嚟讲嘅话咧，美国司法部咧就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咧，同埋佢一众嘅主要嘅官员咧，就列入为呢个毒品嘅恐怖主义嘅，用呢一个罪咧，就将佢入罪。 罪嘅。咁同埋咧，亦都原想係$1,500,000咧要捉佢哋嘅。咁呢個咧，俾我咩個感覺咧？俾我感覺咧，就似乎咧，美國咧就似乎咧就係、是、準備為攻擊委內瑞拉咧係揾一個藉口出嚟啊。咁如果真係佢有所行動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就唔排除咧可能會令到委內瑞拉啊嘅石油啊嗰、那個出口啊會受到阻延啦。咁呢個係會對個油價咧亦都會帶嚟支持噶，因為唔好忘記委內瑞拉都係一個全球主要嘅產油國出口國嚟噶。咁所以呢方面嘅消息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個事態嘅發展噶。 亦都有啲投資者咧係投資呢個石油期貨嘅話咧，應該聽完温生咁樣講，應該係做下好倉咯，係咪啊？應該 嗱，其實咧有幾樣嘢我哋要留意住啦。第一就係話頭先所講嘅減唔減產啦。第二咧就係話呢一個委內瑞拉嘅問題咧。第三就係個疫情能唔能夠係盡快受控啦。如果疫情受控嘅，經濟活動又有回復翻正常啊，飛機照飛啊，車照行啊，咁呢個都會對個石油會有較大嘅需求啊，亦都會支撐翻個油價。咁所以呢三方面咧都可以對油價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要問個問題就係話疫情而家就話見到高峰啦，咁但係係咪真係能夠好快可以冇事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我哋要問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話。油組會唔會減產呢？能唔能夠拉攏埋美國一齊減產呢？因為如果美國唔肯減，油組都未必肯減嘅。咁同埋我亦都要睇啦。咁委內瑞拉係個隱憂，我哋要留意住。咁但係咪真係會爆發戰爭呢？亦都未必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我只能夠話咧喺紐約期油$20咧，我會覺得係一個較大嘅支持位啦。能唔能夠升破30咧，就睇下呢三件事項咧，會唔會其中有一件事項會發生啦？ 咁投資相關石油產品嘅朋友咧，听众朋友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温生，琴日咧我喺屋企咧电视新闻嘅时候见到你，咁啊讲开疫情啦，咁啊大家都好关注就系约翰逊嘅疫情，又话入咗呢个深切治疗部啊，又要用呼吸机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喺叫做人道嘅立场，我哋梗系希望佢冇事冇干啦，早日康复啦，呢个系真嘅。不过喺投资嘅角度咧，就冇乜人情，冇乜人情味嘅。咁啊，我琴日听到你嗰个分析话，反而佢可能叫做俾。呢、这个代任首相嘅去做嘅话咧，那个英镑可能会再弹得高啲，咁点解咧？ 嗱點解呢？因為首先大家要明白咧，就約翰遜咧係整個呢一個嘅脱歐嘅推手嚟嘅。咁同埋咧，佢亦都好強硬咁話咧，就去到今年年底咧，就同歐盟咧就會正式分手。嗱，而家冇錯，英國係脱咗歐噶啦。咁但係咧，佢而家係有個過渡期嘅。喺呢個過渡期間嚟講嘅話咧，英國咧佢嘅出口咧去歐盟咧可以仲係免關税嘅，即係同以往係基本上係冇分別嘅呢個過渡期裏邊。咁啊，歐盟咧就話咧同英國咧要傾呢一個關税嘅問題咧就唔係咁簡單嘅問題嚟嘅，咁希望英國咧就可以咧就延長個過渡期咁樣。咁其實歐盟都想延長嘅原因咧，就因為歐盟都唔想英國走嘅，想延長咧，延長下，延長下，延長下， 跟住就唔走，拖字決咁樣。 翻嚟啦，係啦。咁所以呢個係歐盟嘅幻想嚟。 係。 咁但係約翰遜就話唔係啦，我就要喺今年年底就一定咧係一定要走噶啦咁樣。嗱，如佢咁強硬，咁如果佢唔在位嘅話咧，咁英國就未必會係咁強硬嘅咯，可能咧就真係會個過渡期咧就會將佢延長，同埋而家睇落去，喂，約翰遜又病咗啦，又傾唔到啦，咁已經個時間就咁短啦，咁日後嚟講嘅話，其實係真係需要延長嘅。其實延長對英鎊係一件好事，因為延長即係話英國係乜嘢都冇變，乜嘢都冇變嘅時候，就英鎊嘅匯價就唔應該要咁低啦。咁所以咧，如果約翰遜係唔在位嘅，反而咧，我覺得係對英鎊嚟講，反而可能係件好事嚟嘅。 係啊，咁可能投資者又要諗諗啦，究竟個操作會唔會係咁咧？最後不如講埋印度政府公布一個關於三月份黃金入口嘅數字啊，好唔好啊？ 好啊，嗱，我哋見到咧，就近期咧個金價咧升得好凌厲啦。咁啊，最主要係因為市場就見到咧，就全球央行咧就喺度減息啦，減到近零啦。咁啊，不單止係咁樣咧，仲要咧係大舉咧就推個量寬啦。咁啊，推完量寬都不實止，咁而家好多個國家嘅政府咧都相繼咧係推出嘅刺激經濟方案。嗱，我哋見到咧就繼美國咧就推出佢嗰$22,000,000,000嘅刺激經濟方案之後嚟講嘅話咧，琴日日本亦都宣布咗啦，就話咧會係推出佢嗰個108,000,000,000日元，即係大概係講緊9,890,000,000,000嘅刺激經濟方案。嗱， 日本呢个刺激经济方案咧，比美国嗰个系仲要夸张嘅，因为美国个2.2万亿咧，对美国嘅GDP 嚟讲，即系占大约系10%，而日本呢个刺激经济方案咧，占日本嘅 GDP 系去到20%嘅。咁啊，你再睇翻中国啊，中国亦都系见到咧，最少有13个省份咧系公布咗咧，喺2020年咧系会重点咧系佢嘅投资计划咧，就系包括咧有呢、這个有34万亿人民币嘅投资计划啦，喺个基建嗰方面咧去刺激个经济啦。咁啊，34万亿人民币咧就相等于大概系讲紧4.8万亿美金，咁就系一个好夸张。不过中国呢一个嘅刺激经济方案咧，就唔系话今年一次过将佢攞出嚟嘅，就分好几年嘅。但系分几多年咧，佢又冇讲清楚，咁所以就好难喺呢度衡量。咁但系由呢一度咧，大家都可以幻想得到啦。个个政府都推咁多刺激经济方案嘅时候咧，中国啊唔再讲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睇翻啲日本啊，基本上佢系个财赤好严重啊，美国真系财赤严重， 但系都要推出嚟。 都要推，咁即係話要印銀紙啦。如果唔係點樣推啫？係咪都冇錢啦？咁所以就變咗你個銀紙不斷咁樣印嘅時候咧，就變咗個錢唔值錢啦。當錢唔值錢嘅時候咧，金咧就解釋咗點解要上升。咁但係咧，去到上升到即係好似琴日去到1680，大約係講緊1680呢啲位置咧，我哋見到金價咧有回落。咁啊，最主要係因為來自印度嘅消息啦。咁啊，印度發生咩事咧？印度政府咧就公布咗佢嘅3月份嘅黃金嘅入口，個入口咧。只係得25噸啫，咁即係有啲嚇怕型嘅。點解咧？因為呢個數字咧按年比咧係大跌73%啊！咁啊，印度嘅貨幣嘅盧比對美金咧近期咧就屢創歷史低位啦，咁啊嚴重咧就削弱咗印度消費者對黃金嘅購買力啦。咁啊加上就話呢個家居隔離嘅關係，咁大家都隔離啦，點樣出去仲去買黃金？仲有咩心情去買黃金咧？係咪先？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咧個印度嘅黃金個入口咧喺三月份咧大跌嘅原因。咁啊，印度。唔好忘記啦，係全球主要嘅黃金需求國嚟啦。咁如果佢嘅情況係咁嘅，咁我相信中國嘅數字雖然未出，但係大家都可以幻想中國都會係點樣樣啦。咁所以變咗個解釋咧，個金價咧係回翻落嚟，而家去翻1647美元嘅最重要嘅原因嚟嘅。 咁聽完温生咁樣講咧，睇嚟啊，環球嘅財金市場咧都有好多存在住不確定性喺當中啊。咁投資者咧真係要小心啲啦。近排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幫我哋咧分析啊今個禮拜嘅財金大事件。咁下個星期再同你傾過啦。唔該曬你，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至10:00， 晨光第一線。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二台通识60秒。 荷兰著名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嘅作品《春天的花园》被盗，引起各界嘅关注。嗱，呢幅作品原本系收藏喺荷兰拉伦新厄尔博物馆，而画中嘅景色就系梵高父母嘅故乡。在1883年至1885年期间，梵高回到爸爸妈妈的故乡生活。这一段时间，他的作品主题以大量的农民生活为主，而春天的花园亦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创作。梵高将他在爸爸家屋里面看到的景象画了落画里面。专家还分析，大部分的画作一旦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通常就不会再流入市场，所以就没有所谓市场价值。但是专家都估计，这幅春天的花园价值是介乎100万至600万欧元的。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60秒。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今朝早咧就朱海婷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系咩咧 ？Hi，Dee。 系啊，彭爷爷，哎呀，又要同大家咧讲下啦。嗱，我谂咧，你系咪都好耐冇试过多过四个人同台食饭啊？ 哦，你又讲得啱，因为要响应翻政府嗰个限聚令啊嘛。阿小白都系啦，系嘛？ 我 喺出边啊。 哦，出面就冇啦，肯定 咪系咯， 系啊，如果咪收到个票控噶啦。 系啊， 不过咧，似乎咧呢一样嘢咧，我哋要继续啊，将佢个时限延长啦，因为呢个咧亦都系啱啱今日啦，系最新公布咗啦。 哦， 系啊，嗱，本身咧我哋上个月28号开始呢个措施噶嘛，而家咧就为期14日嘅啫，但系咧今日就讲到啦，会再一延长多14日，仲有黄灯止食饭。其实咧由呢个星期五嘅凌晨开始，即系话，咦，即系过咗星期四晚之后啦，咁亦都啦 ，sorry。如果大家要做 facial 啊，要去按摩嘅、啊、都唔好意思啦，因为咧亦都会强制埋咧系关闭埋一啲美容院啊，同埋按摩院啊。 咁其实 4月23号啊。 不过其实咧，就算咧唔系话要变为一个嘅法令都好咧、 嗯， 大家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都系自己咧会自己识得咧去系啊调节翻啊，咁啊有啲乜嘢叫做系人流比较多，又或者容易咧即系有身体接触啊，容易会系比较风险大啊，感染到病毒嗰啲嘅地方咧，都会啊禁住自己唔好去啦，系咪？ 系啊，所以咧女士们唔紧要噶，就算继续系四个字日久失修都冇问题噶，因为冇嘢系比健康重要吓，即系千祈唔好因为咁而觉得你嘅生活系受影响。其实我哋有好多地方或者好多方法，继续令自己可以靓啦、健康啦。 冇错， 同埋我哋而家都继续同啲朋友都真系视像庆祝生日啦。 有一啲家庭如果佢本身已经有五个人，即系好似阿朱海婷你嘅 friend 咧，嗰啲咧，即系出街都几头痛，所以留翻屋企多啲会唔会系啊？ 喺屋企噶啦，咁你啲小朋友同佢哋啲爹哋妈咪要分两。台唔得噶嘛？ 我一谂就谂到佢哋一家五口。咁但系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吓。诶，转头咧9:30再同阿 Heidi 倾过吓。 Okay,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规管餐饮业务以及禁止多于4人在公众聚集的措施会延长14日，有效期至到4月23号。另外，新生美容院和按摩院需要停止营业14日，有效期至到4月23号。食物及衛生局提醒餐飲業務負責人和受規例限制的管理人，違反規定者即屬干犯刑事罪行，最高可以被判罰款50,000和監禁6个月。另外，任何人參加、組織或者擁有、控制或營運需禁止聚集的地方，以及明知而容許進行那個聚集，都是屬於犯罪，最高可以被罰款25,000和監禁6个月。政府宣布今日起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強制要求所有在機場抵港沒有病徵的人士，即時由機場坐接駁專車到亞洲國際博覽館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抵港人士其後再自行返回居所強制檢疫。另外，今日起加強化驗室監測計劃，會擴展至抵港前14日內曾經到湖北省並且從陸路口岸，即是深圳灣口岸以及港珠澳大橋來港人士。星期四起，乘坐由英國抵港航班沒有出現病徵的人士，必須在衛生署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石湖墟賽馬會普通科門診診所一名員工確診感染新型肺炎，診所今日關閉一日，徹底消毒。 北区医院发言人话，嗰名57岁患者主要负责诊所的清洁工作，工作期间有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上个星期五开始出现咳嗽和喉咙痛，冇发烧。他过去14日内冇外游记录，亦都冇接触过确诊患者。昨晚接受深喉唾液样本测试，证实呈阳性反应。现时在北区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诊所目前未有新型肺炎确诊患者的到诊记录，正是和卫生防护中心追踪那个确诊员工的密切接触者，安排检测和跟进所需检疫安排，并会密切监察诊所职员的健康情况。内地过去一日再多62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其中3宗是本土病例，山东占2宗，广东有1宗，其余59宗都是境外输入。另外，上海和湖北分别新增1宗死亡病例。昨日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有137人，当日转为确诊病例的有11宗，仍然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学观察。全国至今超过81000人确诊，3333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71，澳元0.613，加元1.403，新西兰元0.595，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8。日经平均指数报18761点，跌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7美元，卖出1647.3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噶，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咯。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城花园。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第三线有坏车咯，车龙排到去广福村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第三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广福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比较车多。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青山公路荃湾段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大河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流角道。西流角路咁大河道去翻荃锦交汇处一段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去海霸街。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喺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锦公路荃锦管理站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Simon。 各位香港的医护人员，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了你们，好多谢好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付出，我们都会做好本分。 Stay home，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咧系早上嘅8:38啦。直播室咧有阿白元浩小白， 早晨啊，鹏仔， 系啦，亦都有我鹏仔程振鹏响树啦。咁啊，同大家睇睇今天咧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系讲到话咧，本港寻日咧系增加有21宗嘅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嘅，咁其中咧住喺湾仔啊益城大厦就同早前确诊嘅酒吧群组夫妇同住一个单位嘅21岁啊尼泊尔男子咧系最新亦都咧系确诊啦。咁但係咧，衛生署咧就擺喺烏龍，就錯誤咧就將佢個爸爸咧就送咗去醫院嘅。咁啊，18小时之後咧先至送回檢疫中心。咁而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啊黃家慶咧就事件道歉啦，但係就未交代咧出錯嘅原因嘅。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咧，病人被送院同埋入院連環出錯，但係就冇人發現問題。咁啊，促請呢一個衛生署咧重新檢視送院嘅流程嘅。咁而本港累計咧就有936宗嘅確診嘅啦嚇，已經嚇。咁啊，呢一個咧即係烏龍事件，其實就報章呢度講到話未有交代出錯原因。即係好好叫一般人咁樣諗，有陣時我自己嚇，即係彭仔自己本人咧，即係有一個面盲嘅狀況嘅，即係尤其是對於外國人咧嗰啲樣咧， 係 真係認唔到嘅。我覺得好似個個都差唔多樣。 有陣時外國人望我哋中國人又係差唔多樣。 係啦，咁會唔會其實真係一啲好？你真係估佢唔到，可能就係咁樣嘅原因，所以點解係認錯咗個仔同個老豆，點解會撈得亂呢？咁呢啲係即係自己忽發奇想嘅啫。咁當然有一個呢係更加應該係出嚟解釋返個原因，會唔會就係咁簡單啊？定還是呢喺呢一個嘅程序上面呢係咪做漏咗啲乜嘢呢？咁需要大家呢，我諗市民大眾都需要有一個交代嘅。好啦，咁另外呢亦都讲到话咧，本港新型冠状病毒嘅危殆患者咧，寻日咧系增加去到14人，咁就系历嚟嘅新高嘅。咁啊，讲到话虽然全港公立医院咧68张啦负气压深切治疗部嘅病床未满，但系咧有医护就话咧病床分布而家咧出现贫富悬殊啊，所谓嘅据悉咧大约有。是設立了有100張負壓病床的聯合醫院呢，只是得兩間 ICU 負壓病房。昨日已經有兩名的危殆患者佔用了，有醫護就憂慮新增的危殆病人未能夠入去 ICU。醫生工會就說醫護面對 ICU 設施不足的時候都很大壓力，建議總部是設機制去協調轉院的。這是來自今日《明報》的頭條報導。 好，唔该晒，彭仔，再睇睇嚟自《星岛日报》方面嘅独家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有舞厅啊，涉嫌咧就违反呢一个嘅禁令去到营业。 哇，好 old school 啊，呢个 系啊，好 old school。系啊，见到入边啲客人都明白点解 old school 啦，一阵间。好，再睇埋内文先。话到啦，就系舞客啊，即系入边嘅顾客啦，就系除低咗个面罩，咁啊贴身狂舞，咁啊恐怕咧就会集体感染咁讲。 哦，系咪跳嗰啲社交舞啊？ 冇错啦，就系跳嗰只社交舞啦。 即系唔系咸湿嗰啲？ 唔系咸湿嘅，系啦。好啦，咁啊讲紧呢一个咧，社交禁社交界嘅一个叫做严令啦。咁啊而家就正在咧就系进行紧啦。咁啊规定所有公众嘅娱乐场所自上个月嘅29号开始咧就停业14日噶。咁啊但系旺角一间嘅舞厅啊吓，咁啊暂停营业5日之后咧，啊原来上个星期五啊开始咧就以会员练习舞蹈为由啊，偷偷地咧就恢复一个叫做早课。好啦，咁啊《星岛日报》嘅记者咧，咁啊寻日朝头早以顾客嘅身份咧就上去啦，负责人即刻咧就协助啊登记成为会员，咁啊但系咧就未有为记者探热噶，咁啊现场大概咧就有30人啊，一齐咧就享用呢个早餐啦，或者咧嗱报章形容系民歌起舞噶，咁啊部分男女更加不戴口罩。面对面手挽手身贴身摇动他们的身躯，随时造成这个集体的感染感觉。好了，吃完这个早餐之后亦都见到就中间有很多人出过来跳舞。记者亦都说到他就离开这个座位支付早餐费。老板娘随即就提醒记者、可以就给客人唱歌的茶舞就是还有歌手献唱的夜晚的舞，即是晚舞、但因为卡拉 OK 被勒令停业14日啦，故此亦都同样被取消取消呢一个环节噶。嗱、早课咧，即系佢哋头先记者参与呢一个嘅活动啦，亦都只系播放咧音乐嘅光碟，去到俾会员咧系练舞。咁啊，认为咧就系冇违反呢个禁令。咁佢更加咧就同记者讲啊。要跳舞咧，就早啲嚟啦咁样。好啦，对于呢一个嘅舞厅俾客人跳舞，咁啊大律师陆伟雄咧就表示啊，预防及控制疾病嘅法例十分清晰，并没有啊呢个灰色嘅地带。强调啊，舞厅系公众人士能够进入嘅公众场所，故此咧就必须要咧就关门14天嘅公众娱乐场所嚟噶。咁啊，如果呢一位老板咧就问下呢一位大律师嘅意见嘅话，佢就会话啦，一定要关闭14日。亦都指出啊，即使舞厅领取嘅系一个会所的牌照，亦都不能够因此而豁免。他更加话到啊，有健身室都是采取会员制，一样就要暂停营业，否则就不符合法律精神咁讲嘅吓。以上嚟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系关于寻日喺立法会当中咧讨论到咧就港台嘅事情嘅。咁啊话咧，香港电台嘅节目啊，麦博咧佢嘅记者向世界卫生组织咧高级顾问啊艾沃德咧系问及台湾世卫会员资格问题，咁啊遭到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啊邱腾华公开批评咧有违反一中原则。咁但系邱腾华寻日咧就喺立法会啊被议员追问嘅时候咧就未能指出咧记者提问。哪处出问题，即是指那个麦博这个节目里面的记者啊。只是感觉上认为节目整体有问题，是感觉上啊。更加强调港台就不是没网管的。咁而民主派议员啊炮轰啊邱腾华咧单凭感觉就出手打压港台，就直斥佢咧咁样系打击咗香港嘅新闻自由嘅。咁而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发声明啦，批评邱腾华咧完全无法举出实际例子，说明港台节目如何违反一中原则，咁样系扣帽子之举。咁啊，寻日咧系立法会咧，因为召开呢个特别财务委员会啦，咁邱腾华啦以及广播处长梁家荣咧都有出席嘅。咁梁家荣啦就晏昼大约系5点嘅时候咧就进入官员等候室，就即系坐喺房中咧就系翻阅文件之后咧就由房间另一个出口咧就直入会议厅噶啦，不时咧就见到佢同呢个副广播处长括弧节目嘅陈敏娟咧交谈啦。邱腾华咧就喺第一节小休嘅时候离席，会议开始前1分钟先至系重返会议厅嘅。咁讲咁多细节做咩咧？就话俾大家听，佢哋未有打招呼。 即系佢哋系诶，虽然同样出现喺呢个立法会，但系咧佢冇打招呼啦， 各自进入嘅 系啦。咁啊，另外阿林郑月娥特首有咩反应啊？林鄭月娥昨日朝早出席行政會議前咧，就力撐咧邱騰華，就話咧認同以及支持咧邱騰華批評港台嘅聲明，又指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同政府部門咧，係必須維護一國兩制嘅原則嘅。咁講呢個咧嚟自今天咧係《蘋果日報》嘅內頁要聞報導。 嗯，再睇埋《城報》嘅頭版都係講特首，不過就係講特首嘅人工問題啦 嚇。加咗喎。 係啊，加咗啊。嗱，咁啊，內文亦都讲到特首林郑月娥的月薪就加大概10,000元就惹起争议了。今日他解释加薪是一个安排，是按年通胀的定期调整嚟噶，咁啊，并且强调啊，对呢一个嘅叫做调整啦，持一个非常开放嘅态度咁讲。咁啊，林郑月娥喺2020年至到2021年度嘅薪金预算开支咧就系521万元噶，较2019-2020年度咧就增加12万元，即系平均啊每一个月咧就加薪10,000元噶。咁啊，跨党派议员连日来亦都咧就系有公开要求林郑月娥咧就回应社会嘅诉求，例如咧就系有田北辰啊议员咧就话到啦，嗱林郑不如减薪30%啦，同市民就共度时间。而公民党嘅郭家麒都批评林郑月娥咧，就连加薪嘅资格都没有咁讲。好啦，特首回应嘅时间就话到啦，呢个系一个咧就按年按通胀嘅定期调整嚟噶，而且调整日期咧就系去年嘅7月1日，等同立法会议员亦都喺去年10月1日作咗一个嘅按通胀调整，只不过系喺2020年-2021年度嘅预算案入边，咁啊就要将经调整后嘅薪酬嘅周年撥款放回預算案當中，並不是今日咧，即係尋日嘅時間咧，就喺立法會咧就審議呢一個2020-2021年度財政預算案嘅時候，有任何官員或者議員喺呢個過程喺呢一個預算案入邊咧提出加薪嘅申請咁講。佢更加繼續話到話，目前嘅首要任務咧就係防疫嘅抗疫工作，以及咧就係支援企業同埋員工。至於之後啊，社會要求佢本人或者咧就係問責團隊有啲乜嘢舉措咧，佢就話到啦，非常願意做，但係就冇提及到任何详细嘅资料或者想法咁讲。以上嚟自城报嘅头版报道。 好，跟住咧，同大家睇《东方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就系、是、疫情以外嘅一啲嘅新闻消息。就话咧，7名警务人员啊，喺2014年啊占领行动期间咧，就被指喺金钟袭击当时嘅公民党成员曾建超。咁7名警员咧就经审讯之后啊，喺区域法院被裁定系袭击导致造成身体伤害罪名成立嘅，咁啊各被判监禁咧2年嘅。咁高等法院上诉庭咧，旧年判其中2名警员咧系上诉得席，咁啊撤销咧2人嘅定罪同埋刑罚，咁余下嘅5名警员咧都获得咧系减刑，咁啊改判咧监禁15至18个月嘅，但系就未能够推翻定罪。上诉失败嘅5名警员咧喺监狱服刑完毕之后咧，昨日就在终审法院申请终审上诉许可，中院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聆讯之后，即日是驳回他们的申请，意味呢5名警员呢终极上诉是失败，翻案是无望的。而昨日向中院扣门申请上诉许可的5名警员呢，分别咧就系响案发时候驻守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嘅总督察黄祖成啦，驻守观塘警区反黑组嘅高级督察刘卓毅同警长白荣斌，驻守东九龙总区嘅警员陈少丹，以及咧就系驻守九龙城警区嘅警员关家豪嘅。咁而五名嘅上诉人之中咧，寻日只有咧黄祖成一人咧系亲身去到法庭嗰度旁听。咁而佢被驳回申请之后咧，喺离开法院嘅时候未有发言嘅。而警方表示咧不评论个别案件啦，并且会喺司法程序完成之后，根据警队条例以及系既定程序咧作出跟进咁讲嘅。咁呢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可以问阿彭爷多唔多入东涌嘅咧？嗬？ 哦，少啊， 東涌係啊， 即係除咗話搭飛機咁啊，可能要去到東涌啦，為 機場 赤鱲角嘛，係咯。 咁但係譬如東涌嘅購物嘅地方啊，或者東涌嘅村落就比較上少去咯，嗬。 近呢半年咧就有特登去過一次， 嚇， 係真係特登去嗰個 歐力啊。 是啊， 哦， 因为有一啲铺头开咗，我系想去睇嘅。 系啦，咁 啊去过一次啫。 系啦，如果去欧黎嗰方面咧，咁啊购物嘅时候咧，其实交通都尚算系方便嘅。但系原来东涌附近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村嘅，好多嘅居民咧系需要咧用呢个接驳巴士先至可以坐到呢一个东铁线嘅。系啦，咁所以经济日报今日朝头早亦都话到啦，咁啊东涌新市镇啊正在发展啊，日后咧可以容纳多15.3万人噶，交通接驳咧就有待加强，市中心。西面的日东村一带，咁啊现时居民前往港铁站咧需要乘坐短途的巴士接驳噶，咁啊该区一直咧被指系交通不方便，而市中心以东正在填海，咁啊造地130公顷，咁啊最快2023-24年度咧就会有10,000伙的公屋咧就落成噶啦，之后咧会一直发展落去，可以容纳12.6万人噶。咁啊政府寻日宣布邀请港铁公司咧就以拥有权模式啊开展东涌线沿线的规划以及设计，即系港铁咧就要包办融资、设计、建造和维修工程有三部分，包括就是将东涌线西延 1.3公里至到日东村一带，增加就是建一个叫做东涌西站，另外欣澳站即是迪士尼那边和东涌站之间增加设有一个就是东涌东站，港铁都建议在香港站的东面兴建一条大概就是500米长的新延隧道，方便日后机铁以及东涌线的列车就掉头，并且可以按照住需求就增加班次咁讲。政府指出基本嘅造价成本只有187亿元啊，2023年动工，咁大概2029年咧先至落成噶。咁而香港站掉头隧道就要2032年先至完成。咁不过咧有一啲嘅议员咧就话到工程历时太长啦。咁有议员更加话到东涌东站最快2024年啊，有居民咧就入住，但系仍然要等几年先至有铁路嘅话咧，就觉得嗰个安排咧就唔系好合理咁讲。以上咧就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注册中医师、国家执业中药师林振邦， 咁嘅协议处方咧，系一个特殊条件之下先出现嘅。咁通常咧，呢啲都系医院专家做嘅基本方案啦。咁话俾大家听啦，而家用紧嘅主要中医方案有乜嘢啦？俾一啲咧缺乏中医但又要用中药嘅地方去做参考嘅。咁因為呢個其實係國內嘅特殊情況啦，因為可能其實係可以做到中醫辨證論治嘅醫生咧，唔一定處處都有嘅。咁但係如果佢哋都要開中藥嘅話咧，咁就變相好必要要參考呢一啲咁樣嘅協議處方啊。而家香港市場咧，根據呢啲協議處方咧，或者研究方案出嚟嘅湯包咧，就俾大家隨便買咧，其實就臨床上咧唔係好負責任嘅。國內嘅中藥店咧，係一定要有藥師，所謂叫做藥師在崗，即係冇藥師喺度咧，就唔可以賣中藥。安宮牛黃丸都好流行，經常話乜都食嘅神藥嚟噶嘛。咁但實際上就唔係咁樣嘅。安宮牛黃丸咧，我哋所謂針對嘅病機咧，叫做熱邪內陷心包啊。咁主要嘅症狀係咩呢？發燒比較高啲啦，煩躁啦，後面嗰四個字先緊要，神昏尖語啊！即係呢個人神志其實都唔係好清晰嘅啦。呢、這個藥咧，你係唔可以買嚟俾自己食保健嘅，因為你適合呢、這個食呢個藥嘅時候咧，你已經係冇乜意識嘅啦。當然我哋唔係話絕對係昏迷病人邊個都適合，或者係淨係昏迷先食得。咁佢就唔係呢一個我哋所謂嘅保健藥，或者係呢一個觀察期裏面都可以用嘅藥嚟嘅，咁呢一個咧嚇，蓮花清瘟膠囊咧提倡喺一個觀察期裏面用嘅藥嚟嘅，咁所以咧就睇下佢體質係點樣，即係如果佢真係有肺熱咁樣嚇，有鬱熱嘅，咁咧都可以用一用嘅，叫咧做觀察期咧就係有人觀察嘅嚇，就唔係自己觀察自己嘅，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比較強嘅藥嚟嘅，咁所以呢個藥咧有咩嘢適合嘅人群咧，就是、一啲比較體質壯。又有啲實熱嘅人啊，明顯有發燒啊，咁啊有喉嚨痛啊，脷胎比較偏黃啊，肝脈好旺啊嚇，咁呢個其實香港人係比較少啲嘅，咁唔適合嘅人有咩咧嚇？虛弱嘅老人啦、小朋友啦，不嬲脾胃差嘅人咧就唔係好啱嚇，咁啊如果係孕婦就更加唔啱啦嚇，咁就如果係有高血壓啦，同埋一啲有心悸啊，即係有時個心卜卜跳啊唔舒服嘅人咧，就都唔係好啱嘅。你出現明顯病徵到應該用呢個藥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應該要睇緊醫生先啱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朝早嘅8:56，梗系揾阿华梅姐出场先啦。早晨，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小白。 Good morning。 啊，今朝得你一个啊。 系啊，咁咪好咯，倾下物偈嘛。 啊，好鬼衰啊你啊，真系啊。啊，咁样咧就啱啦。跟住落嚟咧，我华梅咧要同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咧讲嘅呢件事咧，就唔系话净系我同小白先知嘅吓。 是 而是呢大家都要知道的。因为呢在这个抗疫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很经常呢叫大家呢要勤洗手啊，记得呢就是不要就这样用清水洗啦、 啊、 那是要用这个的番碱水来到洗，是不 是、 啊是啊、 要用这个的碱液 啊 或者是要用这个的番碱 啊洗手液来到去洗手的。 嗯、 那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啦、啊、其实呢这个话晒都一个呢哇这么攞命的病毒。我哋咧除咗话用酒精搓手液啦，亦都会用好多咧消毒喷雾啊，有好多咧即系酒精类嘅物品咧嚟到咧去消灭嗰啲嘅病毒嘅。 系， 咁但系你叫我哋洗手嘅时候，都只不过系用番碱啊、洗手液啊，咁呢啲咧系番碱类嗰啲，佢就觉得咧。啊，咁儿戏嘅，用番碱就可以杀死嗰啲病毒噶啦咩？酒精都冇喎、啊，咁其实咧，大家真系唔好睇少咧，番碱啊，或者系嗰啲嘅番碱铺啊，咁样啊，因为咧，你要了解到而家我哋要应对嗰种嘅病毒系叫乜嘢啊？ 系新型冠状病毒。 系啦，系新型冠状病毒。咁其实咧，佢除咗话系新嘢之外咧，佢都系冠状病毒嚟噶。咁冠状病毒咧，佢哋主要有一个嘅结构上边嘅特色，就系咧佢系由呢一个核糖核酸啦、蛋白质啦、以及咧系脂质咧三部分所组成。脂咧就系油脂嘅脂啊，脂肪个脂啊。好啦，听到呢一度油脂脂肪，你可能已经明白点解我哋用番碱啊嚟到去洗手嘅时候可以咧杀死佢，因为咧番碱入边嗰个碱性咧系好容易咧就会溶解咗咧嗰只病毒外层嘅脂质，咁就可以将佢瓦解咯。 哎呀，咁就好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番碱肥皂泡，杀到冠状病毒一粒都冇啊！ 耶！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嘅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恒丽苑对出噶，咁啊再重复多次位置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苑。另外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对出第三线的坏车拖走了，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河道一段挤塞， 龙尾喺西流角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喺百胜角路、青衣枫树窝路回旋处一带咧都系挤塞。象鼻山路去返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全锦公路全锦管理站方向荃湾、大老山公路石门桥马鞍山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神光第一线， 逆转新格局。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上下半场重整阵营。 每朝与你容光焕发抗疫情。 小白、芭比、阿欧、彭仔，当然仲有朱海婷。 切，咁咪即系一样。 讲咩啊你？ 一样咁好听。 记住系神光第一线啊！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四月二台，逆境求生。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即安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铲字，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我等运道， 系啊， 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推卸。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好。 系我知道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每位歌手都会有自己发展的历史， Haido 热爱音乐的程度由1994年组团 Lucan Show 都已经感受到，其后2001年开始个人活动，08年更加有新的摇滚组合 Vams， 近一两年更加会同 X 的 Yoshiki 合作创作音乐，亦会同动漫合作。最新同一张的 single 作品，除了有马拉松主题歌曲之外，亦都要数到一首电玩游戏主题曲 Interplay。我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太多 Interpl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是阿 Lam 林子祥的生命之曲啦，吃早餐啊，咁多位。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才子 O O O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啊！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睇翻隔晚美股咧，道指个高低波幅都几夸张下，又系去到成千点啦。咁啊，最后收市都要微跌嘅，咁但系原先就大升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令到港股都挫得比较劲啲啊？ 系啊，咁啊，睇翻美股啦，即系本来即系早段都有900点的升幅的道指，但是去到尾市要倒跌收市、虽然就大家都继续憧憬个疫情会逐步受控，但是始终即是往后的经济表现是怎样回复呢，大家都还是觉得有不确定性。其次就个油价又再出现急跌，也都引起了市场一些忧虑。所以就美股的走势即是急升之后似乎都有些回吐压力。港股呢边咧就即系近期都跟到外围啦，即系有个反弹啦，咁啊指数都重上咗24000点嘅水平，咁其实都收复咗几多失地嘅，咁啊即系短期我相信都会开始有啲回吐压力啦，咁啊24500附近应该会系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区啦，咁啊今日我相信有机会要试一试翻，譬如23800附近嗰啲支持位置啦。短期就个市况咯，因为呢个疫情嘅表现咧，仍然系会比较反复。 咁今日咧，听众啊，廖小姐咧就问只941中移动，咁啊，睇到中移动都升翻去一个月高位啦，咁啊，63.2到啦，大概系，咁但系佢咧个平均买入价都几高下，大概100蚊到个水平啊吓，咁啊，佢就问郭生究竟应该点去操作咧？系咪时候可以沟翻一两注咧？ 咁啊，睇翻中移动个股价啦，如果即系长线嚟睇，其实一路以嚟个表现都比投资者几失望嘅。过去啲四五年啦，即系一来个业绩咧，其实都个增长动力都系逐步放缓啦。咁啊，即系睇到个 Apple 因应住国家嘅政策啦，要提速降费啦，咁啊，所以都持续都有啲受压嘅情况。咁至于即系个新嘅上客量咧，因为都相对稳定啦，咁所以就好难要求有太大嘅增长。變相就令到個業績表現啦，即係同個派息啦，冇乜特別大幅增長嘅空間。咁啊，股價咧就隨住股值咧，即係持續下移啦。咁啊，所以都俾佢買入價都跌得幾多下。咁啊，近期就因為喺二月份開始咧，佢一度都出現個比較大嘅急跌啦。咁啊，近期跟隨個市況咧，佢出現個反彈嘅。而家唯一大家寄望就當然係今年開始行嘅 5G 啦。会令到个新增上客量同埋个 ARPU 啦，会有翻个回升。但系我觉得呢方面都唔可以太过乐观住，因为国家政策始终都系想电信商啦继续让利，令到即系成个经济活动啦有个活力喺度。咁所以即系进一步反弹空间，我自己睇未必太多住啦。如果你又话有新注码嘅，我建议就都系谂下其他板块啦。中移动即系100蚊呢一注嘅，喺而家啲位置当然无奈要即系继续持有住先啦。咁啊，即系都仲有股息收入啦。咁但系你话再投入新注码嘅，我自己就唔系太有建议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郭生，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 Miss 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Buddy， 好耐冇 见啦。系啊，喂，其实咧，随住而家咧疫情持续啦，咁啊，好多嘅学校咧都系进行紧一啲相应嘅停课但系不停学嘅措施，咁啊，包括咗咧一啲嘅视像教学啦。我相信咧，特殊教育应该都唔例外啦，都会运用呢一啲嘅科技啦，去协助佢哋追翻个进度啦。咁啊 ，Clara， 你自己涉猎到嘅一啲学生又或者系家长啦，又点样睇视像教学呢一样嘢咧？ 其实咧喺个特殊教育啦，即系个治疗里边都系噶，啲细路仔系黄金时间，咁佢哋真系要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学嘢噶。咁有阵时咧就可能话啊，真系见唔到面啦。咁初初嗰阵时咧，可能我啲学生咧仲会话啊，唔紧要啦，我哋等一等啦咁。跟住原来咧，我哋大家由一月尾开始喺度等啦。咁其实我当日咧已经系开始咧系叫啲学生咧就做一啲视像嘅教学噶啦。咁因为其实视像教学咧喺外国系好普遍噶。咁我喺其实喺十几年前。已经在澳洲已经有接触这样东西，但是唯独是在香港有时候可能都还是未接受到，都是因为交通太方便了嘛，搭车已经见到大家了，所以变成家长比较难接受。咁今次喺个疫情里边咧，咁亦其实有好多嘅公司啊，都会系用一啲视像去开会，咁啊令到啲家长咧就对呢个视像咧就会系接触多咗咯。咁佢哋应用一啲嘅软件啊，都会比较纯熟啲。咁所以咧，咁家长咧都开始咧系接受呢个视像教学啦。 嗱，相信好多人咧都会观察得到咧，就系其实咧好多传统学校嘅课堂咧，都因为咧想因应停课不停学嘅原则咧，就进行咗好多网上嘅教学咧，或者系视像嘅直播啊等等。咁傳統學校咧就可能簡單啲嘅，咁因為咧老師可能係拍出條片啦，咁就上載咗上去一啲雲端嗰度，家長咧就幫手下載翻落嚟咧，就俾小朋友睇，咁就完成咗一個學習啦。咁不過咧，特殊教育嘅方向咧，似乎就應該唔一樣嘅。咁啊，因為咧，譬如好似 Clara 咁嘅角色啦，咁聽覺言語治療師咧，好多時咧都要去觀察住嗰個特殊兒童嘅需要啦，或者佢嗰個進度啦，甚至乎係佢嘅嗰段時間嘅特質啊，同埋需要等等。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咧，进行咗视像教学嚟讲咧，对你哋有冇好大嘅影响咧？ 会嘅，因为喺我哋特殊教育里边咧，咁我哋小朋友咧，就正如头先你所讲啦，咁要睇住佢嗰个情况嘅变化啦，佢个语言能力啦、认知能力啦、佢嘅发音准唔准啦，或者系家长同小朋友嘅互动系咪到位咧？咁家长会唔会教啲嘢太深啊，或者太浅啊咁？咁所以咧，我哋一定系要做一个现场嘅视像嘅，咁我哋先系睇得到，因为我哋咧听觉言语治疗训练咧，咁就系讲紧系个家长系。个小朋友嘅治疗师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一定系要训练个家长。咁所以我个治疗课咧就唔系话啊，一开始我哋约咗啊九点钟，咁我哋就一开个镜头就开始做啦，唔系咁噶，一定唔可以发生呢啲事噶。咁我哋系要之前咧系要同家长系要夹好咗啦，嚟紧咧我哋系会教一啲乜嘢啦。咁啊家长又话俾我听，个小朋友其实过去一个星期度有啲咩嘅事发生过，佢嗰个有啲咩嘅经典嘅金句又讲过出嚟啦，或者系某啲嘅发音唔准。咁係根据返呢啲资料之后呢，我哋再定立目标。咁而玩具呢，有时啲细路仔比较小啲㗎嘛，咁可能玩具嗰方面都係啦，咁家长佢要预备嘅一堆嘅玩具啦，同我嘅玩具呢就要夹嘅。咁有时有啲讲緊係嗰啲几个月啊岁龄嗰啲小朋友啦，佢哋都好需要有玩具嘅刺激㗎嘛。咁所以呢就大家预备好晒啲同一样嘢啦。咁可能我喺个镜头度呢，咁我就讲係可能攞俾一隻鸭仔咁。在个镜头上我就给隻鸭仔那个家长看到了，而家长呢也都是揸住隻鸭仔就给个小朋友揸住了，那变成小朋友来讲就好像自己揸住了鸭仔和在个电视呢在个镜头里面是一样了，即是用这种的方式去教学咯。所以呢就不是说即是、啊、就这样单方面只是看我了。 咁但又要问下 Clara 啦，咁喺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对于咧要去协调，即系同家长之间嗰个沟通啦，以至到咧系去训练翻呢啲嘅，譬如我当系即系听觉言语治疗方面嘅一啲需要嘅学生啦，其实会唔会好困难咧？同埋会唔会真系喺个进度方面咧，会即系拖慢咗好多咧？ 反而是相反，因为呢刚才讲过呢就是说我要跟家长首先要夹好晒，还有家长是跟我一个小小的 meeting 啦，就是大家倾好晒，那其实家长呢就已经是预备好晒所有的情况。例如可能他已经知道啊，我将会怎样做怎样做怎样做，那到我们真的有另一个时间上堂的时候呢，那我家长呢就会是得心应手的了。而在那个情况里面呢，即是当他做的时候我就会一度是给意见了。一路俾意見嘅話咧，咁個家長咧就會係更加成熟啊，同埋進步得更快。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話我哋俾魚小朋友食啊，定係教小朋友捉魚。 咁而家同一個情況就係話，我俾魚個家長食啊，定係我教家長去捉魚啦？咁、如果係教到家長去捉魚嘅話咧，佢亦都會教到小朋友去捉魚。咁啊，成個情況咧，個家長咧就會係教個小朋友咧就會更加有效。 咁其實聽你咁講咧，呢個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因為往日咧可能面對面大家一齊去上你嘅堂嘅時候咧，家長就會將嗰個重心咧同埋依賴咧就俾咗聽覺言語治療師，就係覺得阿 Clara 咧你就可以幫我手咧就訓練翻我個小朋友啦。咁但係而家咧反而就調轉啦，因為 Clara 咧就要教翻個家長自己點樣喺屋企咧可以適切咁樣咧提供一啲嘅訓練啦，或者係小練習。咁啊變咗咧家長嘅角色咧似乎比起之前更加重要。 是啊，即係其實本身咧就已經有家長已經重要噶啦，但係咧，正如你頭先所講，就係話，當佢嚟到我度上堂咧，多多少少都有啲依賴嘅。有時可能咧，啲小朋友啲行為嘅問題啊，個人嘢，佢都會覺得阿 Clara 你去搞啦咁。但係咧，而家咧我同佢隔住咗啦，避開咗啦，咁變咗咧佢就真係要落手落腳教，而我咧就會係俾一啲嘅策略個家長去做。咁而家長當佢做得成功嘅話咧，佢就會更加願意去繼續去做。每一件事咯，系咁，所以其实咧，真系个家长系会进步得好快，同埋家长好多时咧都会系觉得自己唔得啊，即系对自己唔系太有信心噶。咁所以咧呢一个，我觉得呢一个嘅情况咧，就令到佢哋咧就会更加有信心去同个小朋友做，咁个细路仔成效就会大好多噶啦。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咧，我哋一个家庭嘅介入噶嘛，即系一个家庭嘅 approach 啦。咁所以咧，其实屋企人啦，有时可能话上堂嘅话，可能今次爸爸带嚟，下次阿妈带嚟，又或者今次带埋细佬嚟，下次又唔带细佬嚟，其实就好混乱嘅。咁即系始终冇一个系一个主族咧，系会跟进嘅小朋友嘅话咧，都比较论尽。咁但系咧，反而咧做咗一个视像教学咧，咁佢哋就全家喺晒屋企啦。咁即系爸爸妈妈又唔使话特别要就时间啊，又或者系要去请假咁啦。咁有时咧，而家咧好多时有啲嘅人啦，有啲朋友仔啦，咁阿 Min 嗰啲家长咧，佢哋就唔使翻工噶嘛。咁变咗咧，其实喺日头嘅时间咧，都可能可以抽到一个钟头出嚟咧，系做到视像噶。咁而细佬妹咧，其实都系帮到我哋嘅弱能嘅小朋友噶。咁但系我哋要俾一啲唔同嘅角色佢哋，因为个角色咧，如果系分界得唔清楚嘅话咧，佢哋可能两个得个争。即可能是你爭我爭咁啊，搶住答啊咁。其實咧，當佢哋搶答嗰陣時咧，我都係可以睇得到咧。其實個小朋友，即我照服務嘅小朋友咧，佢係其實佢個語言能力係點咧嚇啊，同埋佢更加真實啊。因為可能嚟到我度上堂咧，佢知道老師嚇咁啊乖乖地啦嚇，你叫我做乜就做啦。咁但係喺屋企係佢嘅地方嚟噶嘛，咁佢所講嘅語言啊，個人嘢咧係更加自然嘅。咁喺嗰度嘅拿捏到佢嗰個準確位啦，咁而家長咧就可以繼續去成全呢樣嘢咧，去繼續去做。咁變咗咧，就成個家庭咧，係個個都幫到小朋友，咁個進展就會真係會好明顯同埋好快。 咁我听阿 Clara 咁讲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停课不停学，但系亦都多咗呢个视像教学嘅模式咧，都系有好多嘅益处嘅。咁啊，不过当然啦，都希望可以疫情尽快过去嘅时候咧，就可以见翻真人版上堂啦。到期时咧，唔知道可唔可以将头先咧 Clara 所讲过一啲所有嘅人物啦，又或者系咧学到嘅元素，咁啊包括咗咧系家长多咗嘅参与咧，都全程投入晒落去咧。如果系嘅话咧，咁就好啦。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Feel the awkwardness. Oh my God. Shut up, shut up. Some things fit like harmony, but this just ain't meant to be. Why don't you just let it go?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Don't make a fool of yourself. Please don't cry, please don't cry. Try to say somebody else. 就近期两首嘅歌曲啊，包括就系早前派上台嘅一首国语歌啦，《爱上现在的我》啦，以至到咧而家啱啱听嘅呢首英文歌咧，个风格都同佢过去咧好唔同。 系啊，好爽朗嘅一首歌， 开朗咗好多，唔通真系啊好事紧？因为听闻都系沐浴爱河中噶嘛， 咁、哦、就好啦。 啊，佢系严艺格啊，有呢一首嘅最新嘅外语作品吓、啊，叫做《Please Don't Cry》，喊乜鬼啊！要喊呢搞到自己唔靚、 啊、所以咪用首開心嘅歌叫大家唔好喊囉。 好嘅、啊、 晨光追蹤三十一， 嚟到追蹤三十一，睇下今晚港台電視三十一呢有啲咩電視節目先。有阿劉暢喺電話旁邊，早晨。 早晨彭爺，早晨各位。 喂，今日星期三晚，我知警訊換主持喎、 啊。冇錯啊。 換走咗阿 Ruby 喎、 啊。彭爺係咪 fans 先？ 我睇報紙知嘅啫。 但系警訊咧、啊、就做 了，哎呀！但系冇講到換走換來邊一個咯。 咁、哎、啊，保持個神秘感。 係咪都會係換個 Madam 翻嚟啊？ 我都好想知道、 啊。哎呀，你竟然唔知 道？係啊，我早排喺化妝間撞到 Madam， 我都冇問到添。 係、啊、 我 阿 Madam 靚 Ruby 係啊 嘅時候，你冇問佢，定係嗰陣時佢自己都唔知道要走啊？ 我都唔知道，我自己都唔知道，所以我都冇機會問佢。 好啊，好啦，咁啊，留意今晚咧，起碼係咪八點啊？有冇搞錯啊？ 八點鐘警訊啊，冇錯。 係今晚八點，港台電視三十一警訊，留意一下換咗邊位主持啦。 係啦，咁啊，警訊除咗主持之外啊，咁、其實都仲有好多好睇嘅嘢嘅，即係佢嗰啲案件重演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好得意 嘅。係啊，同埋咧，雖然我哋明知咧係有係演員嚟嘅，可能係特約演員咧就幫手咧係主演嗰啲嘅案件重演，但係都睇到佢哋咧好有戲噶。 係啊，今晚不得了，今晚佢哋就係要做戲嘅，戲中嘅戲啊， 戲中戲 係啦。咁因為今晚嗰個案件咧係講乜嘢嘅咧？就係講咧。即系拍戏嗰阵时，咪有用好多道具银纸嘅。 哦，系、哦，呢、啊這个曾经成为新闻嚟 嘅。冇错啊，之前有一位咧，即系拍戏嗰啲道具嘅领班就俾人告，因为佢藏有好多道具银纸。 系咯， 系啦，原来咧喺香港拍戏啊，话任何拍摄用途、用嗰啲道具银纸咧，系一定要先同金管局申请嘅。 系， 系啊，仲要跟一啲咧复制道具银纸嘅守则去做。 系，系啦，有规范嘅吓。 冇错啊，咁今晚咧就会同大家介绍翻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啲行家介绍翻跟拍摄嗰阵时复制道具银纸要有啲乜嘢守则。 即系行家又或者系对呢方面有兴趣嘅观众啊，都要留意住警讯。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跟住日常八点半啦，夜晚八点半钟。 系， 咁啊。仍然是繼續跟大家探討疫情啊，好多角度可以探討的、停課不停學嘛，幼稚園的小朋友都要停學， 是、啊、 但是他都要停課，但是他們都 不可以停學的嘛， 不停學習繼續， 沒錯，小朋友這麼小怎樣學習呢？有一位呢、 幼儿音乐教育工作者，他原来设计了一个很适合幼稚园用的网上课程，还是免费开放给大家。 喂，那今晚要看了家长啊。 没错啦。 好，还有没有其他？ 好快跟大家讲，九点半三十一看世界，今晚跟大家讲华为事件啊。 讲佢嘅系新发展咗有啲咩嘅手机啊，定系咩？ 之前咧咪有好多争议嘅，即系成为咗呢、這个 系啊， 东西方国家嘅角力战场。 冇错， 今晚同大家嚟一个深度啲嘅懒人包，去讲翻前因后果、前文后理。 诶、哎，好啊，呢啲来龙去脉咧，有阵时个发展嘅历程太长咧，都叫迷失咗啊。 冇错、啊。 咁、哎、好啦，今晚咧就呢一个系三十一看世界定咩？ 咁系啊，三十一看世界。 好， 今晚九点半。 好，多谢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规管餐饮业务以及禁止多于四人在公众聚集的限聚令，会再延长14日，有效期至到今个月23号，并且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由后日起停止营业14日，有效期同样延至今个月23号。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目前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數字雖然比早前的高峰期下跌，但是仍然每日有雙位數增長，要密切監察輸入個案，因此有需要延長一系列的措施。他說美容院曾經有確診個案，當局仍然以保持社交距離為大前提，所以決定要求美容院和按摩院關閉14日。陳肇始又說規例實施之後有巡查，警方亦都有票控，政府會因應疫情不時作出評估。陈肇始又说，由于过去14日的新型肺炎患者有近70%人曾经去过英国，所以由明天开始要求由英国抵港人士要在亚洲国际博览馆等候检测结果。他又说，卫生署会视乎人流和航班状况，以及按照滞留秘鲁返港人士接受检测的经验，了解整体情况并且密切监察。另外，陳肇始說，明天起由湖北省抵港人士亦都要提交深喉唾液樣本。內地過去一日再多62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3宗是本土病例，山東佔2宗，廣東有1宗，其餘59宗都是境外輸入。另外，上海和湖北分別新增1宗死亡病例。昨日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有137人，当日转为确诊病例的有11宗，仍然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学观察。全国至今超过81000人确诊，3333人死亡，另外77000人康复出院。另外是有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在內地一度是新型肺炎疫情最嚴重的湖北武漢，凌晨零時起解封，解封一刻，京港澳高速公路武漢西收費站所有出入口全部打開，車輛有序駛入，標誌著離漢通道的管控正式解除。當局省去有關出城手續之後，高速公路上的水馬、執勤哨崗等都拆走，有關人員有序撤離，但是保留部分警力應對突發情況。離開武漢的鐵路服務今日恢復運作，當局預計今日有大約55000名旅客坐火車離開武漢，其中前往珠三角地區的人佔離漢旅客總數大約40%，即是超過20000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 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5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6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2点，系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8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4.8，跌2.8；中芯国际13.74，升4.6。美团点评97.6，升5仙；中国平安76.6，跌2毫；建设银行6.25，系跌6仙；阿里巴巴190元，跌1.5；友邦保险72.3，跌3.5；华润置地32.9，升3毫；中国移动62.75，系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72，澳元0.614，加元1.403，新西蘭元0.595，人民幣7.066，英磅對美元1.232，歐元對美元1.088。日經平均指數報19,013点，升63点。港金現價報15,210元，跌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9.53美元，賣出1,651.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接近丁九，就系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葵顺工业中心慢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接近丁九噶。咁揸车人士咧，而家唔好行荃湾路出九龙啦，行青山公路出九龙咧就比较畅顺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对出。青山公路葵涌段出翻九龙方向啦，跟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昌荣路噶。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跟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咁反方向去翻城隧方向啦，跟住荃锦交汇处一段都系挤塞啊，车龙排到去愉景新城对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荃锦公路荃锦管理站方向荃湾、大老山公路浸会国际学院方向马鞍山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加深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早晨 扮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哎呀，中伏咗添， 咩事？ 直播室有一张凳系一坐上去会自己自动咧下降 其实你隔篱嗰张都会噶， 系咩？ 系啊， 呢张好严重哦、啊！我啱啱一坐咗落去就一路喺啊小白面前就向下降，好似咧搭咗一个扶手电梯咁样。 之前我试过坐你呢张凳咧读报纸啦，一坐喺度嘅时候咧，哇支咪越嚟越高噶、啊，我个头开始要伸长先读到、 啊。对唔住啊，我要换一换凳先啊！哎，真系搞笑啊！直播室真系实在太多哈碌嘢啊吓！好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而家时间嚟到咧系星期三嘅朝早9:40，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两支公啦，有阿小白啦，同埋有我彭仔香树嘅。好彩电话旁边仲有朱海婷， 好彩啫， 系啊，有我喺度啊，有我喺度啊。 系啊，诶、哎，阿朱海婷啊，你嘅享乐生活咧，我哋都可以分享到、啊，原来。 是啊，其实即是有咩都同你哋分享㗎啦。 是啊， 同你哋讲㗎啦。 嗱我唔知道如果係想即係 follow 你嘅 IG 系咪人人都睇到啊？ 睇到啊，睇到 啊。係啊係啊。 啊咁即係公诸同号㗎啦。 是啊，近期都系吓家居嘅活动多啦。 是啊，所以又见到你同你嘅女女咧一齐跳呢一个嘅做运动咧，好似跳舞咁样啊。 是真系跳舞嘅做运动嚟噶。 喂，我想讲， 好似跳舞。 我想讲咧，嗱，我唔系赞你，唔系粒高帽俾你啊吓。 咩事？ 我即系阿小白今朝先同我分享咧，你哋两家咧喺屋企嗰个运动嘅激烈嘅情况同埋嗰个美态咧。喺度睇嘅时候咧，我觉得真系唔似两母女、啊，真系似两姊妹啊！ 多谢，好受落呢啲说话，越嚟越啱听噶啦。 因为嗰个神态咧，你是少女了不少啊！你自己睇下，喂，你自己睇下，你嘅神态咧系同阿女咧都系咁少女嘅、 啊，有啲同跳舞嗰样。 系啊。你可能自己冇留意噶，你睇下你个表情同你个神态啊， 呢啲咪就是一跳舞嘅时候嗰种青春活力嘅散发出嚟。 同你喺荧光幕咧，你坐堂咧，即系夜晚啊呢、這个东西张望嘅时候，嗰个款咧唔同噶。 都好啊，而家大家都可能留意到我哋咧家居嘅另外一面咧，都好嘅，我都开心啊咁样。 系啊，咁所以就听众朋友好奇嘅话，可以 follow 啊朱海婷嘅 IG 系嘛？ 仲有啊，你如果讲啱啱跳舞嗰个真系一滴粉。都冇查嘅，完全素颜、哦，你希望唔好吓亲大家。 冇 close 啊，嗰、哦那个 OK， 同埋你屋企啲灯都打得好靓。 系啊，好啦，咁既然系你咁笠中咗高帽咧，我希望我以下落嚟讲呢个下集咧，唔好令大家即系吃不消啊。 好，继续。 嗱、哎，上个礼拜咧讲咗呢个 The Gonna Coffee 咧，大家都饮到闷啦，因为咧个个都喺屋企打咗400次起晒泡啦。咁咧，所以我就应承咗我哋试埋其他味嘅。嗱、 啊， 我上个礼拜咧系试绿茶失败。咁、 啊、 因为咧，我发现唔可以咧用同一个方法摆落去同唔同嘅材料嗰度，所以咧系要转变嘅。 哦，咁有冇新发现啊？ 嗯， 有冇新发现咧？ 有啊，我试绿茶成功咗啦、 哎。哦，好嘢喎、哦！ 嗱，打呢个绿茶泡沫嘅呢一个嘅当 coffee 咁，但系绿茶泡沫啦，好冇？咁、 嗯、 我发现咧，真系唔能够懒嘅，唔可以再用同一套啦。咁所以我发现原来要打绿茶泡咧，即系呢个抹茶 bubble milk 啦，我可以咁讲啊。咁咧系要分多咗两个嘅步骤噶、 哦。 首先咧，我哋真系要咧系绿茶还绿茶处理，跟住打泡咧就系另外一个步骤。咁啊，讲下先吓。 好啊。 首先咧，我系第一步咧系要将绿茶粉咧就开咗热水，咁我就绿茶粉。和热水就每样是3个茶匙左右， 系啦，咁你就其实咧，第一步咧就系将啲绿茶粉加咗热水落咧搅匀咗首先， 系，咁都好结噶咯， 系啊，都好结嘅，同埋好深绿色嘅吓，好啦，咁跟住咧要起泡嗰 part 咧嘅重任咧就交俾咧呢个嘅蛋白啦，攞一只嘅蛋白出嚟咧，用我哋平时咧做蛋糕嗰啲即系发蛋器咧，即 系 双又系双剑咁样出啦吓，咁 将个蛋 蛋器咧就将一只嘅蛋白咧打发咗起泡，咁呢个都好快嘅，即系分零两分钟搞掂噶啦，起到泡。咁咪摆埋一边先。好啦，另外呢要将嗱咁你蛋白个泡始终打咗都係生㗎嘛，你不能就咁沟埋啲嘢㗎嘛，唔可以入肚㗎嘛，係咪 咁点啊？ 咁於是呢我哋就用呢呢、這个我个份量啦，呢、這个砂糖同水呢每样三个汤匙左右啦。 汤匙 就、 這個、 汤匙係啦、大嗰啲嘢係 tablespoon 啦、就用佢呢就煮咗佢。咁你就将砂糖啦跟住用个水呢热水摆落去，咁一路呢係煲滚佢。咁、最好呢因为要精准啲关于嗰、那个温度啊，咁你攞啲食物嘅温度棒，即係好似针咁嘅东西啦。咁你一路呢当佢个砂糖同水呢煲滚咗起咗 blub 嗰啲 bubble 之后呢、你就再埋攞埋啲食物温度计摆落去呢，最好係要去到115度下。 哇咁精准啊要。 係呀，西餐方面呢喺个教嘅时间啊，同埋嗰个即係唔好话西餐，西餐甜品都系呀、时间啊同埋个温度嘅掌握要非常之好囉。 係几多度啊，讲多次。 115度。 115度。 係呀，呢啲嘅即係食物嘅即係嗰、个叫温度计呢，好多地方都买到嘅，唔使担心。我都啱啱訂咗啲啦，又 跟住 咧，咁咧就咩砂糖同水煮匀咗呢个糖水啦，去到115度之后咧就熄火啦。咁一嚟咧就将佢倒落我哋头先打发咗个蛋白个泡泡嗰度。 哦，咁咪熟咗咯。 系啦，你因为要咁样咧，先能够令到头先打咗嘅呢个蛋白泡咧系变熟噶嘛。如果唔系，你真系不能就咁食噶嘛，系咪要菌嘅？ 惊啊！ 系啦，咁就再攞个打呢、这个嘅打蛋器咧，就打打打打，即系话而家系起咗泡嘅蛋白啦，再加煲热咗嘅砂糖水，我哋即系嗰个当系糖浆啦，再打泡啦、就去到咧打到去咧，我哋叫起勾啊，打到佢企起身，即系话你啱啱将嗰个打蛋器抽起咧，可以咧有个起勾嘅状态。又或者你其实将成个嘅兜兜咧倒转佢咧，啲 cream 都系唔会倒出嚟嘅， 系 企硬嘅， 系嗰个泡沫就系咁样啦， 冇错啦。好啦，咁跟住点样将啲绿茶混咗落去咧？好简单啦，你就将你头先咧绿茶粉同埋呢个热水开咗嗰个精华之后咧、就将佢咧系拨落个泡嗰度打匀咗个蛋白泡嗰度啦，熟咗嘅蛋白泡嗰度啦，跟住用个搅拌嘅笔咁一路将佢 mix 啊 mix 啊，呢个就冇咩特别技巧噶啦，其实用个翻嗰个手。手势咧，即系揭喺底反转，揭喺底反上面咁样啦， 兜嚟兜去啦， 冇错啦，就将佢搅匀咗咧，咁呢个绿茶嘅蛋包泡就搞掂噶啦。 咁、跟住就可以又倒翻落去嗰啲冰冻嘅鲜奶度咯。 冇错啦，咁呢个就真系可以小朋友都啱饮啦，同埋即系你会觉得佢有啲朋友其实咖啡我好中意阵味，但系会惊瞓唔着啊，啲咖啡因顶唔顺嘅话咧，咁都搞掂咗啦。 咦，其实阿 Heidi 啊，你呢一个嘅实验咧、你系？基本上做咗一个咧百搭出嚟嘅、 咩叫百搭啊？ 即系话咧， 系、 你其实系个重点系在于嗰个蛋白泡沫咧，你 系 做咗个蛋白泡沫就 系 好似个 base 啊， 即 系然之后跟住你另外嘅其他系究竟系绿茶。蛋白泡沫啦，定系华田蛋白泡沫啦，定系颗粒蛋白泡沫啦，咁其实就已经系百搭可以做到噶咯。 系啊，不过要留意就系咧，好似我上次失败嗰个经验啦，嗱，因为头先讲绿茶粉同水咧，沟埋咧，本身佢系冇味道、冇甜味嘅，但你都知道其实个蛋白泡沫发起咗，靠个蛋白发咗个身啦，但 系 我哋加咗呢个系糖水落去咧，其实糖啊吓，嗰、个成分沟埋落空气又会再达到起泡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用嗰啲即冲嘅饮品嘅话咧。咁就有機會令到個糖分太高啦。 哦，所以用一啲即係唔好幾合一嗰啲，或者即沖嗰啲，本身佢已經撈咗糖喺裏面啦。 冇錯，因為如果你本身嗰個粉咧、已經糖分較高，咁我哋又再攞個糖水個糖漿， 咁就會 double 甜啦， 超甜啦，係啊。 咦，咁又係、 咁就喺屋企每日跳三個鐘頭舞咧，都抵消唔到嗰個糖 分。咁啊，真係嘥咗，嘥咗。不過頭先我聽阿 Heidi 你講咧，你話係溝嗰個嘅糖水嘅時候咧，你係用湯匙咧係三。三个汤匙嘅糖就三个汤匙嘅水咧、 啊， 其实三个汤匙嘅糖会唔会 too much 啊？ too too much 係糖嘅份量好多， 啊、 但其實你溝稀咗咧，嗰、那個 syrup 咧就即係其實個成分量即係六湯匙嘅就好少嘅啫。 哦， 但個糖分量係絕對真係唔少，所以好得意嘅。而家正當大家都為呢一個嘅即係泡沫咖啡係趨之若鶩嘅時候咧，都有啲朋友咧就係、是、唱反調啫。我唔会试噶， 因为 几多糖啊？你哋睇唔睇到啊？ 咁讲系，咁当然啦，我可以试整完之后我唔饮啫嘛，我俾第二个饮， 整俾人咯，系咪？都开心、啊。 或者即系你落嘅份量，即系我讲做起咗之后，咁你将几大羹嘅泡摆落去个奶度，你又系自己去谂啦。咁况且你个奶底，你可以拣翻脱脂奶啊，高钙脱脂奶啊，咁同埋之后，永远都系噶啦。食完好味嘅嘢，你知道有得到之后，你嘅付出咪就系要更加努力做运动咯。 同埋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就系过犹不及噶嘛，即系适可而止啦。啲嘢系咪？即系你就算系呢一个咁潮流嘅东西咧，都唔系话叫你不停咁样一日饮几杯啊，即 系 久唔久试一杯咯。 试过开心过，咁之后你自己记嘅要 keep 几耐啊，或者几时要再饮，就系、是、你自己个人选择啦。不过又我仲有冇时间讲多少少嘢？ 好， 另外一个细 topic， 透露埋添，就系呢排咧，其实我哋都仲系觉得咧，雨啊停咗啦，即系个湿度咧，喺我哋身边嘅湿度咧，就已经好似降低咗啦。但其实我哋好个人嚟讲咧，个湿气都仲系好重噶。咁所以咧，即系都系嘅。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系唔应该食得太多甜嘢啦，炸嘢啦，同埋啲冻嘅嘢嘅， 系 咁，所以自己吓永远就系食咩啊，都要做个平衡啦。 啱啦，好咁啊，多谢阿朱海婷呢个分享嘅同时咧，就阿小白有个交通消息、哦， 系啊，有个交通消息，大家留意住吓，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近葵信工业中心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就喺屯门公路近新丽苑嘅，咁啊，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 好，咁啊，朱海婷留翻听日咧，再同我哋分享另一个嘅享乐嘅点子， 知道 好啦，咁啊睇下你嘅 I G 仲会唔会有啲绝密嘅相片， 我哋会留意住噶， 短片去睇下先吓。 好多谢多谢 ，OK， 拜 拜 拜拜。 넌 그런 내 맘 모르는지 더 늦으면 후회할지 몰라 기회 놓치지 마 더 이상 속이려 하지 마 Only my love 我哋香港嘅歌手咧，真系越嚟越多才多艺啊！吓，即系除咗话系英文啲外语歌咧，韩文啊都涉猎到啊！吓，有阿应志月啊，就呢一首啊叫 Wanna Come， 咁其实都有个广东话版本嘅。 系、哦、咩？我谂住我头先 约你跳舞啊嘛。 系、哦、啊！ 哇咩系啊？你系咪香港电台第二台 DJ 嚟噶？ 唔系，因为我见到头先 上过晒榜，落埋榜添啊！ 个封面我哋自己印出嚟呢一个嘅封面啊嘛。 做咩啫？ 周杰伦咪唱个奥利玛利嘅？ 哦， 佢呢一个韩文字，我怀疑就系呢个读音， 我唔肯定，亦都唔敢苟同， 系嘛？ 系我只系知咧，应志源呢一首嘅韩文版嘅歌曲就系《Wanna Come》。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去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有阿 Helen 嘅 Helen 姐姐， 早晨。 阿 Helen 姐，你好啊！有阿小白同我喺度、 啊， 我系彭仔， 系、 啊、 早晨。诶、 有好多生日点唱啊你？诶、唔阻你时间、啊，你慢慢讲、啊，逐个讲、啊啊啊。第一个， 逐个讲。好。嗱、第一个大仔。 啊、 大 宝，大宝， 三 咩咩三啊？阿大宝咩？ 3月24号， 我三月廿四号生日。 3月24号生日， 系 跟住个女女咧，3月26号生日。 哦，阿二宝啊，呢、这个三月 呢个小宝系啊，呢、这个二宝。 哦，24、26， 跟住咯，跟住咧就3月27号咧就我妹妹咧，我即系自己嘅妹妹， 我自己 的 妹妹系 Helen 嘅妹妹。 到4月6号咧，我契仔生日。 哦，阿契仔4月6啱啱就星期一啫。 系啊，跟住咧就今日啦。今 日 我个第三仔。 三宝。 第三仔生日。 哦，今日正日生日。 4月8号正日生日，系好好彩，真系好好彩。跟住咧第四仔咧。 哇，仲有啊！ 4月14日生日。 哦，下个礼拜二。 系 啦。哦，阿四宝。 系啦，四宝冇错啦。 喂，呢度数埋六个人咯。 系啊！ 哇，全部都由3月20多号就排到去下个礼拜。 4月咧，好热啊，好高兴。 哇，全部 有冇五宝啊？ 有冇五宝啊？你系生咗几多个啊？ 四个。 哦，生咗4个。 4份礼物我啫。 哇，都好劲啊 ，Helen 你生4个 啊！ 啊，咁阿大宝几多岁啊？大宝而家几大？ 四个小朋友。 即系大个仔大个女噶啦，有啲乜嘢同哇同六个寿星公同埋系啦寿星女啊寿星仔咁样，有啲咩嘅说话讲啊？一次过 祝佢哋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啦。 系你哋个个都要身体健康啊！ 系啦，虽然咁艰难嘅岁月都可以挨得过嘅。 系啊，所以你特登今日 讲嘅人都一样。 系啊，好有心啊 ，Helen， 你拣咗一首咧张国荣啊哥哥嘅歌曲，同我哋一齐度过。 系啦，冇错啦，我就想大家共同度过。 嗯，系，我哋都系要咬实牙关啊吓，会过得到嘅呢一个难关。 过得到，我哋一定过得到嘅，有事有你哋陪住我哋，更加添。 系， 好啊好啊， 都唔知系你陪我定我陪你嘅啫。好啊，我哋又多谢 Helen 嘅点唱，亦都祝福咧 Helen 咁多个家庭成员啊，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系，多谢你，多谢你。 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曾在我的失意天。疑问究竟为何生，但你驱使我担起灰暗，勇敢去面迎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 再可以在路途重逢着你，共去写一生的句子。若我可再活多一次千次，我都怕面前仍是你。我要他生都有今生的暖意，没什么可给你，但含含这血波，谢谢你风雨浓都不痛，愿陪着我。 好啦，咁呢一首呢张国荣嘅共同度过，咁多谢 Helen 呢我哋嘅听众呢为我哋点唱带嚟嘅歌曲啊。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转头有风骚发挥，我哋明天再见啦， 拜拜。